喂，hello，唉，咁有咩好讲啊？真系，Nico 终于都行翻第最前啦。喂，hello。 Nicolardo, Nicolard, hi everyone, Ted Chan, if we lead the unique wonder heroes built in Walled City, he might sound whole. 探長及咁多位菠蘿包 Rebusputin Watch Site 好唔開心 ，Ted Chan 探長係咪要轉個 title？ Anthony Chan 今晚終於得閒睇直播 ，Nicola 悲紅 J 到 Barry Chan 哀到劉曉波菠蘿包密 call 一分鐘。 轉咩 title 啊？咦，係喎，點解？我明明轉咗嘅噃，時間都未轉啊？點解嘅喂？咁我 save 嚟做咩啊？頭先吓，咁由頭再整過咧？咁你 save 嚟做咩啊？俾少時間我啊？咁我 save 咗去邊啊？頭先，且我連啲 tag 都整晒添。sorry 啊，我查個原因先，都查唔到噶啦，一開始就係呢版啊，唔知點解。Hello，真係好離譜啊！Google Chrome 竟然～我坐喺度成半個鐘頭先，諗住哇多啲時間整好晒啦，連啲 tag 都 create 晒，變翻呢版點解？本來今日係何亨嚟嘅。真係有時 YouTube 嘅嘢啊，真係識條鐵啊！真係整好晒俾佢 ready live，佢都係要跳翻嗰版嘅。仲有個騎呢位咧，就係、是、次次咧，我明 create 咗啲 tag 咧，即係譬如每次譬如今次係重温，定係猛鬼，定係幾樣嘢啦，咁佢加啲 playlist 加落去噶嘛，每次咧都会同我 create 一个重温嘅 playlist 喎，因为加下咧已经冇咗9/24重温噶啦嘛，净系所有都系变咗9/24噶啦嘛，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又系永远保留住喺度，你唔够10,000个 subscriber 咧，佢又冇人俾你问嘅，即系叫你忍咁解，而家唔知转咗未咧？睇下先，睇下轉咗未先。仲係 Roger？唔係啩？有人話轉咗，但我呢度未轉嘅。哦，佢彈一彈翻出嚟，咪即係轉咗咧？仲係 Roger，但我自己見到，有人見到轉咗啦，係嘛？係喎，係喎。咦？但系个嘉宾仲有 Roger 嘅，点解？我 reload 又见翻 Roger，咁我就唔系好唔想见到 Roger，大家唔好误会。但系我都唔明点解佢硬系。 OK， 再 reload 下喎，誒，得唔得咧？ Jen Ultra Manx 96等之霸 Waters Sarah Hello Terry Call 有人歡喜有人愁 Winson 黃新在海外期間劉曉波先在香港解放月報發表以運勢魔王毛澤東為題的文章主張否定毛澤東提倡以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之後又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發表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通通揚偉中國實現真正變革需經300年殖民地等言論 Winson 黃真之卓見 Chuan Tian Hai 大家好終於有時間聽 Live at College 探 長你好 Hill 是路寶寶到 Jamili Hill Susan Kwong Hai Electromank 數96何亨不是在元朗做嘢咩 Hill 是路寶何亨講電影Clifton High 探 Winson 黃轉咗 Large and Kanaka Brown 到 Nicola 天理何在 Windy Liu 何亨元朗大街站 Locke 1999轉咗 Large Terry Quark 何亨咁雷唔怕小氣方丈施壓咩 Locke 1999冇咗 Roger 個名 哦、oh, thank you 係啊大家都知道何亨嘅行蹤係嘛咁佢其實都交代嘅佢星期一嗰晚晏晝已經同我講咗咧佢話因為公司即係突然間有啲街站嗰啲冇人，即係可能要一定要佢，第二個取替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同我講話佢嚟唔到噶啦，咁樣佢唔係臨時唔嚟嘅。咁咧佢啊鐵定就叫我話下個星期四啦。如果下個星期四我都唔得嘅話，你唔好叫我啦。以後都啊呢招係 OK 嘅，即係如果。佢唔想嚟咧，佢又真係可以嗰日就推埋我咧，咁佢就即係我都唔使叫佢咁解。咁可能咧，我點解咁諗咧？其實咁一啲都唔奇嘅，即係有好多人咧，我唔知道佢嬲咗我嘅，成日都咁啊。何亨應該就唔會嘅，即係我借呢樣嘢講下，即係我面皮比較厚嘅，比普通其他人。咁佢唔中意你，佢又唔會夠膽喺你面前表露，咁咪唯有咁樣咯。可能諗多咗啦，何肯應該唔會嘅，再三都係講，因為何肯個人都即係佢係嗰啲，即係所謂舊嘅人嘅做嘢方法咧，佢係相對交代嘅。even 佢甩咗兩次，我都覺得佢都係好交代嘅。佢連嚟唔到都好交代嘅咁樣咯。哇 ，Ruby 啊，見到好驚喎！ 韻信王轉咗 title， 但嘉賓仲係 Roger Mike 王懷老探。 Hello Mike。 韻信王成功了，曉氏路寶的 Model 135探長你好 ，Albert Yard 喺探長 Barubhi Detective Tim。It's a set night for us tonight。 係冇錯，咦好耐冇見阿譚喎，平時阿譚啊係爭咩爭 sofa 啊，咦香港人叫慣擔凳仔咁嘅，好似大陸係咪大陸話嚟啊？爭 sofa 應該係。盡量就講少啲啦，我覺得即係有時自己都會講咗嗰啲話嘅，即係明明你唔係講嗰啲話噶嘛。咁 RIP Wing Jack， 即係呢啲，唉，我都唔想，即係我一來我唔上天堂啦，冇所謂啦，都一句啫。咁但係嗰種無奈咧，即係唔係話諗住 RIP 就可以開心啲嘅，尤其是劉曉波添。原因就係開心嘅地方就係終於解脫啦，終於唔使做中國人啦。因為我又唔信有中國鬼呢樣嘢嘅。咁我頭先聽阿 Winson 講咧，原來咧劉曉波以前喺個解放月報嗰度寫一啲真知灼見嘅嘢，即係尤其是經過文革嘅人咧，佢如果佢即係當然比我哋更加熟毛澤東係咩一回事啦。咁但係仲夠膽企出嚟講呢，又或者甚至乎有啲文革嘅思弱者呢，仲夠膽喺度認錯，或者唔係覺得，即係因為我聽到九成，即係睇大陸嗰啲 doco 啦，以前我有睇，即係講起文革呢都係俾人擺布啦，即係從來冇人係自己錯嘅。咁上次睇完消失的島案呢，咁我真係大開眼界啦，即係原來羅夫同埋 迪州咧，佢兩個人都係即係為咗香港做出一啲好重要嘅決定，甚至乎我覺得係好似蘇特拉名單咁重要嘅決定嘅，簡直係咁啊！真係好令人钦佩嘅。咁原來仲有一啲人係唔係賴人嘅，咁即係劉曉波，我覺得佢喺文革之後。入獄之前，真係睇得太多西方嘅民主嘅理念啦，即係覺得，即係我唔係講佢啊，即係覺得睇書同埋現實，即係好多時因為啲書寫得好好嘅，即係嗰種嗰書寫出嚟嘅道理咧係好普世嘅啲價值，咁但係都唔可以罔顧現實咧，究竟現實係點咧？好明顯，劉曉波喺08憲章、09憲章。睇下先，08憲章嘅時候，發表嗰啲嘢咧，好明顯就係講大咗啦。因為即係以一個咁屬中共嘅人咧，你唔會諗到自己唔會俾人拉係嘛？即係所以更加要表揚劉曉波，就係佢咁屬中共，見過晒呢啲啦，佢依然仲要講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勇氣咧，即係佢希望如果自己入獄。如果自己受苦嚟凸顯翻中共嗰種不仁，或者能夠改變到，或者打動到佢，我覺得呢一鋪咧，仲驚險過買大細啊！簡直係，即係至到今即係今日啦，啱啱呢個傍晚咧，大家都了解中共係一個咩一回事咯，即係呢個集團係咩一回事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用一個普世價值咧，用一個你喺書本上見到。嘅抗爭嘅手法，尤其是西方咧，係咪要重新諗過究竟你對中共做呢啲動作係咪叫抗爭咧？即係其實同我哋真係好有關係嘅。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即係香港有言論自由，你唔講就笨啦，係咪？咁但係好快就冇噶咯。即係甚至乎我哋咁樣喺度講嘢咧，你同啲唔係太熟嘅朋友，佢聽到你講啲好 mild 嘅嘢咧，佢都話：哇，你唔好亂講嘢喎，咁樣，哇，我唔可以同你一齊遊行嘅喎，你咁激咁樣，哇，你咁樣講嘢，我哋好難，即係俾個客聽到撲街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香港人點解要做到咁折墮咧？你仲有呢個法例保障到你講嘅嘢，但係你竟然喺有言論自由嘅法例底下，你自己走去閹自己，你有冇考慮下究竟？你咁樣做係你害埋人哋嘅會，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咧，如果每個人都有態度咧，能夠依法去講嘢咧，即係因為佢成日共產黨口口聲聲話依法辦事，咁啊法喺邊咧究竟？咁我覺得我哋既然有呢個咁嘅空間咧，我哋應該用到盡，又或者影響埋人哋，即係有時有啲人就話：，哇！你影響到大陸嗰啲人，好似你咁樣就撲街咯。咁佢哋下下要揾命搏，甚至乎下下要牢獄之苦咁樣。但係香港人好低成本，咁係咪香港人好低成本就唔應該去繼續用一個低成本去宣傳一啲真相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矛盾。有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咁喎。哇！你就梗係冇成本啦。喂，我冇成本唔係我貪佢冇成本嘅喎，大佬，我有冇成本，我仲會唔會講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喎。咁只不過係。你喺冇成本底下，你都唔做一樣嘢影響別人嘅時候，你一眼見你嘅別人，所謂別人就係你嘅朋友、你嘅同事、你屋企人，係自己閹割緊自己啊嘛。咁你點可以因為佢未嚟到，你就驚佢嚟咗先，你就咩都封住自己個嘴唔講，咩都驚得，唔係得罪人啊？你得罪人，因為得罪咗老闆，你冇生意就話啫。喂，你而家唔係得罪老闆喎，得罪老闆都好怕嗰個老闆啫喎，只不過係。真係無言啦，總之。咁奇怪。 Model 135 Sofa 系肥鱼 Melon Larry Chen 报道 Richard 声探长师兄你 Hello。 好 Model 135中共连北韩都比唔上耀世路保留系殉道说声况刘晓波是唯一六四的人而不愿去国特别令人佩服 Jack Musick MB 鄧模式比納粹德國更不堪 Larry Chan 為人民服務等等先，為香港人或外地人先。馬克里135納粹德軍係殺猶太人，共匪係殺自己。 冇錯。 47 Hello 探長。 喂 ，Hello 啊 ，Jan N， 你好。啊，講到呢啲問題咧，即係我又諗翻起上一次 live 咧。就 YouTube 咧，就終於咧，就經過呼籲咧，因為每次見到咧，我 YouTube 做完 live 之後咧，都有五個 dislike 或者三至五個啦，或者有時七個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啊你鑊鑊都聽，我確保你未聽完你已經 dislike 啦。咁嗰啲人咧出佢聲啊，慧斌，哦點咗今次真係出聲喎？個內容大概收皮啦，探長可能講政治咁樣。咁咧我都有細心檢討下嘅。咁講政治係咪學人講嘅呢？我就正正唔學人講先，俾你覺得我冇料到啫，係咪？如果我下下學人講，聽完老蕭又跟翻佢講，聽完細良又跟翻佢講，你就可能覺得我冇問題嘅喎，好得意喎，有時啲嘢。咁你叫我收皮，我梗係唔會收皮啦。但我就會檢討下咧，即係因為上次咧，我都即係度再三道歉啦，因為我唔應該咁樣發脾氣鬧阿 Roger 嘅，因為我又係代表啲咩咧？我代表我自己 ，Roger 代表我自己。咁所以我嗰次同鬧完佢，我都個心都好唔舒服嘅。其實即係點解我又要冇咗個朋友呢？好彩佢又真係好識得諗，即係佢起碼口裡都說話佢冇嬲過我咁樣。即係只不過我可能對某啲人好慾緊啦。咁翻到個監仔呢，我都未除鞋，佢已經又鏟我啦。喂，姐，你做咩咁樣啊？你同你家姐有咩分別啫？因為啲家姐呢成日都有人信主呢，即係你一講啲聖經是假的，這樣就被他鏟到呢，硬硬要我認返聖經是真的。即其實我們可能家人就是這個基因呢，那我覺得我家姐的行為很討厭啦。那但我自己又做返出來喎，即那我即我多謝上次那位朋友這樣說我呢，即說我硬硬要李嘉賓就要認同你的睇法。即嗱，基本上兩樣嘢，第一樣嘢就說講政治就收皮，那這樣嘢我不認同啦，因為我不是學人講的嘛。咁咧，但第二樣嘢咧，佢話我揾啲嘉賓笨賊，就叫佢上嚟俾你鬧，要認同你先做到你嘉賓咁樣。咁我呢樣嘢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撲街嚟嘅，即係同我發夢裏面我自己嘅另外一個身份咧，就不謀而合嘅。所以咧，我個潛意識咧，同埋我本身嘅真身咧，事實真係一個撲街嚟嘅分鐘。咁我因為嗰日能量好低啊，磨完牙又痛咗幾日咧，即係我鉛制唔到我真身走出嚟。咁所以就不慎咁樣鬧 Roger 都唔定，因為即係當時嘅神智咧就唔係 100% 係清醒嘅。老實講，因為嗰幾日又攰又痛咁樣，咁所以即係再講聲對唔住啦，即係希望即係盡量都唔好即係咁輕易鬧人啦。因為我自己鬧人嗰啲人，即係為咗啲咩咧？為咗公義咩？但係你又達唔到目的啊！咁只不過係令到人哋唔開心。令到聽嘅朋友咧可能會即刻撇，原因就係、今日晏晝有個朋友上嚟探班啦，即係都係間接都係聽眾嚟嘅。咁咧佢話好客氣咁講嘅，啊平時咧開 OT 咧聽探長真係好舒服嘅，好似有個 friend 喺隔離傾偈咁樣，你又唔使答，又唔使問，佢就自己喺度摩打嘴咁樣講，哇真係一流啊！即係當一個人 OT， 但係咧啊聽你琴晚嗰度咧，聽到嗰度已經頂唔順啦 ，sorry 啊，因為好嘈啊咁樣。咁所以呢，我希望我徹底改過嘅，即係去到嗰啲位置我都希望撳一撳自己，甚至乎往往唔好第一身咁講啦，同埋監製提我唔好成日講關於自己嘅嘢啦，咁我都會接納嘅，一一咁樣。咁如果唔講自己嘅嘢呢，咁就要預備好多時事啦，又或者要預備啲題材啦。咁呢個亦都係正路嚟嘅，即係只不過你過分有性格嘅節目呢，嚟緊嗰個趨勢咧，只不過係聽得明你講嗰啲嘢咧，就剩翻嗰百零人；聽唔明嗰啲咧，聽到一半就扯。又或者俾你呃咗入嚟嗰啲咧，哇，覺得越嚟越唔對，又係講你自己咩？咁啊，又扯咁樣。咁雖然多少人咧，其實真係唔係最大嘅 concern， 即係只不過係我有啲大惑不解啫。咁但係嗰個聽眾呢就叫我涉高枕頭諗，咁我真係涉高枕頭諗底下呢就講咗以上啱啱講完嗰段說話啦，就係、即係千祈唔好講啲嘢咁鬼 insider 囉，即係盡量啲嘢由淺入深，由生活講到去民生，由民生講到去政治，或者由 影相又講下個人嘅態度，有個性價比又講下生活嘅計算咁樣，都可以將所有幾樣嘢貫通咗嘅。咁好笑啦，有個朋友咧就話，即係上幾次就話啊，點解探長你好似兩樣唔同嘅嘢你都能夠融會貫通，點解你讀書咁渣咧？咁樣，喂，我真係想問下你啦，乜香港嘅學業咧係建基於你融會貫通嘅咩？香港嘅成績係建基於你好了解世情嘅咩？又好似唔覺係喎。我讀書嗰陣根本就冇通識添，咁就算你通識咧，都你唔係答咗 model answer 咧，你又未必高分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咁樣就叫做答咗佢啦。Alan Trump 你好啊！ Alan Trum，hello，探长，各位观众，Model 135做人有火好过冇火 Chan 成日都要道歉，Model 135做自己使乜认错？Alan Trum 罚你一个礼拜做足5日狗吹 Chan 又单反 Larry Chan 啱，真心人做真心事，使咩理会他？他 H10 喺 G20 度，完全睇到咩叫做有强权无公理。Algorithm，所以上次咪話你大聲公上身攞司令王都唔明你屌乜，Roger 唔好咁上心惡徒搖，道歉係重視友誼啫。Clang，Chance 下無人做你嘉賓了，Model 135係朋友就唔會介意，Wine 信王，但大家係中意聽你講真心話，Hill 是路寶沙發係上面講，香港仔講 sofa 都得嘅。 香港不嬲都係 sofa 嘅，即係以我嘅記憶啊，因為 sofa 即係 sofa 咁解啊嘛，即係好 soft 嘅嘢咁解啊嘛，係咪？咁沙發上面用佢嘅發音咪變咗沙發咯，咁咪咁爭 sofa 咧，咁啊 mix 咗嘅 sofa 個音就係廣東話，但係又爭 sofa 好明顯就係學我哋擔凳爭凳仔啦，係咪？因為佢啊。大陸人咧，距離坐咧，可能坐地下，下一次就坐 sofa 噶啦，就冇凳仔嗰個階段都唔定。咁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唔係歧視佢，因為咧大家有冇印象咧？大陸人係唔睇 VHS 嘅，一睇就睇 VCD 噶啦嘛。原因就係 VHS 嘅時候係高消費品嚟嘅，對佢哋嚟講。咁所以咧，佢一係就睇樣板戲，一係睇戲定係電影，一嘈一聲就變咗睇 VCD 咁樣。咁所以咧，爭 sofa 原因就係佢哋唔知咩叫凳仔，咁所以就可能好陌生，咁啊，所以一爭啊，索性爭 sofa 啦，即係我估嘅啫，呢啲狗吹嘅啫，純粹，不過有一個邏輯嘅關係嘅都，即係我頭先見到幾位朋友，我覺得最了解我都係學徒搖啦，因為。有啲人咧就話：，想聽都係想聽你講真心説話啫。咁有啲人就即係阿監製叫我唔好咁上心啦，咁樣即係好難做咁樣。咁點咧應該？咁同埋唔好 all about me 咧，我都係想改變好耐㗎啦。我聽翻啲 playback 咧，我都改變咗好多嘅。即係只不過咧，有時去同朋友評論一件事嘅時候，冇辦法地唔攞自己嘅經驗出嚟困下嚟比較下嘅。咁希望大家唔係太介意啦，因為我除咗咁樣之外呢，咁我唔通拎本書出嚟話，哇！我睇過第59期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呢，嗰啲人都係咁樣噶，嗰陣時咧中世紀嘅時候，意大利啊咁，即係我唔係呢啲人嚟噶嘛，大佬，咁我唯有呢，就講我嘅親身經歷，去話俾你聽，我人生嘅經驗裏面呢，個睇法因此改變，或者因此有呢個睇法，就因為某件事情我見過嘅嘢咁解啫。香港多數講投注香啊，哦，係啊，冇錯。Mada，你以前係咪即係停咗一排冇見過你一排㗎？今日突然間出現突發啦，少少係咪？ Model 135香港多數講投注香港詞47 Roger 明白嘅 Clang Chan Sofa 鄧得意願辭到天團可以安息，他的精神永遠流傳每個時代。Larry Chan 關唔關？Alpha 是 Alpha，Hello， Steven M A C A U 探長好。 Alpha 係歐洲化咁解嘛，係嘛？我估係啩？佢個英文名係 ULT 咩 Alpha、Ultra 定唔知咩啊？唔記得咗啦。唔關事啩，因為有 sofa 之後先 Alpha 嘅喎，應該係嘛？歐寶唔係寶歐。咁啊，想唔想講下布歐啊？因為其實今日咧，我真係為咗落實我頭先講咗幾樣嘢，即係有啲節目，即係檢討完之後咧，有啲方針嘅改變咧，我就真係 list 咗幾樣嘢出嚟講，其中一樣講布歐嘅。 SK，你喺 everyone，玩信 Hello。 用咁多俾你估到，大陸人爭第二個回覆就叫搶板凳，第三就叫地毯。 真係噶，咁 所以好多嘢都真係靠估嘅，對我嚟講，因為我拋唔到書包，真係好遺憾啊！即係如果有拋到書包，又估得中咧，就真不得了啊！即係人就真係冇完美嘅，即係我讀得書就唔係今日嘅老譚啦，係咪？OK，咁咧，不如講下布歐先啦。咁咧，其實我一見到呢單新聞咧，原來我見到，因為我 subscribe 咗有線。Rcable 嘅，咁咧就我好快知道啊，但我又唔知系咁快嘅，即系因为我 post 嘅时候咧都未见到人 post 嘅，咁于是乎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即系我觉得嗱，首先重新嘅立场先啦，其实我相信系有动物心，即系动物嘅通灵嘅，即系我觉得唔会冇咯，其实系。但係咪真係咁容易練得到咧？同埋係咪唔使講天分學到咧？我真係打死都唔信嘅。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嗰個教育制度咧，同埋個社會嘅主流咧，都係唔承認呢個世界有天才嘅，即係會讚嘅啫，只係，但係就唔會讚啲蠢材嘅，唔係即係唔會話啲蠢材嘅原因咧，就係驚啲蠢材好脆弱啦，脆弱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會自殺啊，學習唔上又驚。即係個心靈係好容易粉碎啊咁樣，我相信即係嗱，大家成日話中國玻璃心咧，但係呢樣左膠嘅傾向咧，即係要人人平等嘅，即係所有優生學嘅結果又唔承認嘅，又或者好抗拒嘅咁樣，咁我都抗拒佢有啲手法係過激嘅，即係譬如新加坡咁樣咧，即係有教育先准生仔，我覺得呢簡直違反人權嘅，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完全當冇呢樣嘢噶嘛，係咪？即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叻啲，即係所謂叻就係 IQ 高啲，有啲人 IQ 低啲，有啲人反應快啲，有啲人反應慢啲，有啲人專長一啲計算，但係又欠缺一啲社交咁樣。咁其實咧好 perfect 嘅，即係天生一個人類嘅圈子個多樣化咧係好 perfect 嘅，本來就，但係咧。因為要有個人揸莊，要有個策略，要有資源去將呢啲唔同嘅人分佈呢喺古代嚟講，的確係好吃力嘅。但今時今日嚟講呢，就當然係一個社會嘅勞動力同埋生產力嘅問題啦。咁至於有啲即係喺資本主義裏面呢，就唔係同你講，喂，我請10個人翻嚟，哇，多樣化真係好啊！佢唔係會咁同你講噶嘛？如果10個人都咁快手，先至佢先賺得最多錢噶嘛？我覺得最源頭咧，就係呢個理由咧，就令到咧呢個世界上咧，就夾硬咧要分，即係唔想分開一啲咩叫做勁人，咩叫渣嘅人，就咧係要嚟應酬一啲咧資本家走去咧就揀一啲，即係對抗資本家係。令到你咧咩人你都要請啊！你唔可以咧揀啲最好嘅，即係最快手嘅，就唔揀一啲好慢手腳嘅嚟，令到佢更加平衡地咧，即係個工作機會比較均等。即係呢個出發點係非常好嘅，我覺得。咁但係欠缺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當而家呢個人類學啊，甚至乎社會學咁昌明嘅時候咧，點解唔去即係？喺個社會嗰度，即係可能歐洲嘅國家咧，就比較即係比較左啲嘅，即係比較社會主義啲咧，佢就可能好可以好成功咁做到呢樣嘢喎，即係能夠成功鉛製到資本家去點樣請人，去點樣令到嗰啲工人嘅生活比較好一啲啊。咁但係去到我哋呢啲亞洲嘅地方咧，即係亞洲人咧，就係、是、 你話佢好聰明，好靈活，咁啊事實上係嘅。但係一樣嘢真係蠢到咧愚不可及嘅，即係個人咧都係覺得自己有今日嘅成就就好好彩啦。原因就係、哇，有人就蠢過我啊，有人又即係反應又慢啲啊，即係咩都執輸過人啊，即係人人都有呢個心態嘅。咁所以人人咧都要做醒目仔。點解會有咁嘅傾向咧？我覺得係歸咎於同極權有關嘅。即係因為從來亞洲呢邊咧，普遍嘅國家咧，都係任由一啲資本家，任由一啲老闆去剝削嗰啲窮嘅人啦，相對或者勞動嘅人口啦，而中間有權力嗰啲又會俾嗰啲資本家收買咗喎，又即係變咗成個社會咧，就做到一個局面咧，就大家都崇拜有錢人，窮嘅人咧自己有乜咧？佢係一啲都唔清楚嘅，即係大家可能有個概念就覺得自己嘅高層啦，或者自己老闆啦，蠢過自己嘅喎，大家唔知會覺得咁咧。咁但係其實一啲都唔奇嘅，即係當一個資本高度資本主義嘅社會，甚至乎極權嘅社會咧，佢咧就有即係好多時咧嗰個優勢咧都係站喺能夠出得多錢嗰個人。咁咧咁嘅情況會益咗啲咩人咧？益咗啲走遮面啦，冇同理心啦。同埋一啲好自私嘅人咧，就會喺呢個社會裏面咧，就攞晒着數，因為佢唔使理其他嘅人嘅感受，即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原理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點解要爭取民主咧？即係咪爭取民主就有用咧？即係你仲問埋呢啲蠢嘅問題咧，我覺得就即係我唔好講政治啊，淨係講生活啊，咁已經係好蠢噶啦。因為有咗民主之後咧，你好多人去選擇一樣嘢嘅時候，無論啱同埋錯，有啲人話選咗 Donald Trump 咪民主咯，冇錯係民主啊！喂，你唔賴嘢點知啊？選個傻佬係賴嘢㗎，係咪先？咁起碼大家個機制咧就係4年後啊，美國係咪5年啊？咁啊邊度有人會再選呢啲咁嘅人啦、啊？即係經過一個教訓，嗰一代人一齊賴個嘢之後，咁下次咪有個新嘅策略咯。咁脱歐咁樣，即係當時英國入咗歐盟咁樣，喂入咗先知揦嘢噶，或者脱咗先知揦嘢噶，咁呢個都係大部分人去共同承擔嘅嘢啊嘛。咁唔知點解咧？尤其是遠嘅唔講啦，因為我比較熟香港人啦。喂，當大家喺90年代、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崇拜李嘉誠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啊，大領落啊，香港人真係冇得救。喂，佢只係一個剝削你嘅奴隸主嚟嘅咋，大佬，你崇拜佢咩啊？你覺得你自己會好似佢咁啊？你稍微用少少腦，你都知道你永遠高攀唔到佢啦。當佢，我睇一個和記嘅廣告咧，哇，食個早餐有關嘅事，翻工有關嘅事，搭個車有關嘅事，住屋有關嘅事，開個熱水沖涼有關嘅事，咁嘅時候，喂，你點走出去手指罅啫？即係當時我得20歲咋。咁係好不幸咁樣，即係我直覺就判斷咗好多嘢，至到而家咧，即係我都冇話恍然大悟，原來嗰陣時真係錯多交關，即係都少嘅。咁你問我睇過啲咩書嘅，我真係冇乜睇書，老實講，即係只不過你做咗咁耐人咧，有好多事你有個基本嘅邏輯判斷，同埋你要留意下啲時事咧，你都知道其實嗰步係行到咩地步啊？咁我至到今日講出一啲嘢，好多人都唔啱聽嘅，例如假選舉啊，例如支持嘅咩 lesser evil 啊，咁呢啲，即係我覺得有好多係好廢嘅嘢，你講咗出嚟，你驚俾人插，你又唔敢講，但係我又偏偏要講咁樣講出嚟，真係俾人插啦。咁甚至乎有啲 unfriend 埋添啦，都有啦。咁甚至乎雨傘運動嘅時候，你信啲咩人，唔信啲咩人，我都曾經苦口婆心咁講咗。咁唔係好耐啫，2、3年，你又見到有啲咩事發生啦？你捐咗錢又去咗邊？你又唔知啊？咁即係我唔係話自己一個智者啊，即係只不過係，即係我都係其中一個同大家一齊喺度捱緊極權嘅一份子。即係有時睇到啲嘢咧，你係咪睇到都唔出聲咧？我知道好多人選擇睇到都唔出聲，原因就係當你更加同佢磨合嘅時候，你自己會更加痛苦咁解啫。係，我睇明明話講保歐喎，點解？我個人就係咁樣噶啦，所以。即係你單拖就係咁嘅，大家希望適應啦。哈，罷工啊！大金有咩講啊？大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今日打一個唔同嘅燈啦。哈，又罷工啊！咁點算呢？ 咁我又要開個 browser 嚟，因為咧 Chrome 喺同 Siri 咧係好唔 friend 嘅。咁我唯有開 Safari。 一個好 嚟讀嘢啦。到到邊度呢？好，到大金。 Cliff 憑聽你狗吹，就係想聽你對每件事嘅分析同睇法。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我喜歡真性情。Clan Chan 聽講布歐單嘢，好多人同身邊朋友反咗面。Model 135，好耐冇聽 live。Larry Chan， 歐化家私救名牌韋信旺布歐事件，充分證明咗探長一直講嘅理論，大部分人都只係想 follow 人，最好有人俾曬指引，唔想自己思考。Clan Chan 信則有，不信則無。啫，塔羅問米睇相，無話真定假。Hill 是路保出貼者為樓主，跟貼者為 second floor 等於 SF。Steven MACAU 動物全心，本來應屬於靈性方面嘅嘢，本來人哋信就信假啦。但問題依家動物全心班人話係科學，就過咗火位。Larry Chan 講中很多人心性。Clan Chan 楊過係第一代動物全心術人。Lil 魏布歐班人用量子力學來評論喎。不過最撲街係公賊會利用寵物來維穩賺孖錢。而呢樣嘢居然大把唔政治嘅動保人信，對凡事只求做實事嘅泛民團體，真係好大鑊咯。Larry Chan， 我同我隻狗狗很好，我很相信動物忠誠。哈 ，Very Chan 川普分分鐘俾國會彈劾下台。Clan Chan 同熱狗都可以用動物全心術。Larry Chan， 哈哈哈哈哈。韋信旺點指當年，今時今日仲大把人吹就李嘉誠，包括支持民主嘅人。韋信旺希嗰個無恥嘅黨而家開緊新聞發佈會。 邊個無恥嘅黨先？新聞發佈會發咩佈啊？ 艾春，我同我隻狗住得耐，都大概知佢想點。不過三狗唔識七，見圖都畫得就太誇。Renault Cam 則哥應該無嬲啩。老探主要係小白框，死靚仔仲係中個頭埋去。渣哥覺得佢哋自己攞嚟，不過無考慮死白框有安排女，又有得玩嚟引佢哋。總之白框正人渣。 嗯。咁要嗰啲人啲水平低先至有呢個市場嘅，我覺得。 Alex Jock 今晚結果講到家睇直播。 哦 ，thank you。咁大家係睇緊個咩黨？嗰、那個係咩黨啊？民主黨啊？開幾招啊？咁定係睇佢直播先啊？大家。共產黨直播唔係啩？我最好似咧前幾日咧仲聽到林鄭月娥呢仲好似話中共應該會咩即係會話佢會體諒呀，定唔知講人權定唔知點。 韋信旺共產黨應該老作下自己點搶救劉曉波咁。 喔、哦、佢無端整幾個醫生出嚟會診嗰條片白痴。你唔好佢死咗之後你先驗屍先會診，不知所謂。同埋喺裏面個環境真係差到一個地步呢，即係先至會咁嚴重嘅肝炎，仲要唔係肝癌，肝癌仲要末期先至公布。真係即係你講呢個黨呢，即係我除咗鬧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呢？即係唯有呢就係、是、全部避佢，即係避開佢，即係咩都唔好同佢有一啲交感呀、啊、有任何接觸呀、啊，香港佢嘅代理人嘅接觸我都唔想啊，所以我唔會再揾容海恩嘅呢啲朋友。我就係上次問過請助理幾多人工之後，我已經唔會再揾佢嘅。即係如果佢再揾我幫佢手啊，我都唔即係我都唔會騷佢。老實講，我會即係如果佢真係主動揾我咧，我真係會慘敗佢一鑊先至 unfriend 咯。 即係呢啲人助紂為虐啊，簡直就係、是。同埋所有親建制嘅朋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係真係你朋友嘅話咧，我話你 unfriend 咗呢啲先至同動物全心術嘅人 unfriend 啦，係咪？原因就係大家個信念唔同咁解啫嘛。咁只不過即係嗱，我覺得講翻布歐先啦，即係我覺得動物全心術咧，我相信係一啲有天分，即係話天生有呢種能力嘅人可以全到心，就算係全心咧。因為佢動物嗰個硬件咧，同人係好唔同嘅。佢見到所有嘢咧，同埋個親身嘅經驗咧，人係未必感受到嘅。又或者你用人嗰種方法形容佢咧，你係完全錯嘅。原因就係動物變成寵物之後咧，佢多咗一個玩伴，或者多咗一個依賴嘅人，就係人類啦。咁你又冇講過俾你聽，你叫咩名，做緊咩工，你平時唔見佢咗邊？佢又點會有你覺得個動物嗰種對你嘅諗法呢？我覺得呢樣嘢超荒謬啊！所有嘅寵物咧都唔會知道人係翻緊咩工啊，做咩做埋啲咁 stupid 嘅嘢啊！夜晚你同你老婆搏嘢嘅時候，佢見到你又唔知道你又做緊乜啊咁樣，即係佢冇理由知道你做緊乜嘅。但係咧，個偏偏咧呢啲所謂動物嘅全心思咧，佢就會講得出咧你屋企發生啲咩事啊，好似人見到咁樣嘅喎。嗱，不如調改改一改，唔好叫動物全心術啦，不如或者叫做動物奪捨啦咁樣。嗱，如果你奪捨咧，咁我就反而說服到我，因為你奪咗動物捨咧，你借咗佢嘅硬件，即係等於你 hack 咗人哋部 CCTV 睇到佢睇到嘅嘢啫嘛。你全心喎，你所有嘢，如果你講到全心，即係經過佢嘅思考之後，佢會話佢嘅感受俾你聽。喂，咁啊實在太荒謬啦，搞個近視嘅。貓睇嘅光啊，同人又唔同嘅，個 lens 嗰個 distort 又唔同嘅。咁你點可以好可靠咁樣覺得嗰隻貓或者嗰隻狗知道你認識嘅嘢，然後講翻俾你個客仔聽先？所以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好極端咁荒謬嘅。咁所以咧，甚至乎話有個咧就撈埋落一啲量子物理學啊。咁究竟嗰個有識唔識呢個粒子或者量子嘅物理先最緊要？喂，佢講出嚟咩一排咁樣，一排平排，一排嘅唔係平排。喂，你講出嚟我就信咗喎，真係可能。喂，咁即係你可能俾錢會俾多咗喎。喂，究竟跟佢啲學生，你有冇良心嘅大佬？你係咪真係明佢講乜㗎？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希望啲 friend 唔會同我 unfriend 啦，因為我信動物全心術㗎，只不過。就算有線嗰條片咧，新聞刺針咧，佢都冇否定過呢個世界冇，即係冇否定過呢個世界有同埋全心術啦。只不過佢係揾呢啲例子出嚟話俾你聽，呢啲人全部都錯啫嘛。咁如果你唔係身有屎嘅，你點解唔有一個態度覺得啊？呢班人全部都揾笨柒嘅喎。咁我見到咧嗰啲留言先恐怖啊，有啲咧就話被訪嗰個人已經係最高資歷嘅咯，你有線喺度。搞人哋有心嘅裝冇心，喂，你就將嗰個 focus 擺咗喺第度喎。喂，佢連咁有資歷都賴嘢喎，你點解唔敢諗咧？應該，喂，如果你真心相信咗呢樣嘢嘅時候，呢班咪就係變咗敗類咯。我都唔明點解仲有人要撐嘅，即係可能你有 friend 係全心思，或者你有 friend 係讀過深信不疑嘅。喂，咁你係時候應該分析一下咧，究竟你好深信呢樣嘢係咪 base on 嗰個人咧？是不是那個人就令到你信呢？又或者你真的信這件事存在而那個人未出現呢？即是很多個 option 的，即不是一下就到了那個位置呢就是要跟人 unfriend 啊。又或者我見到有些人一開波就講曬那些哇你都即是你這些人還說衣冠楚楚還說自己平時用 iPhone、iPad 那些高科技哇這樣的你都接受不到啊。喂，搞錯曬啊 ！sorry， 我接受到啊，但問題呢班真係老千嚟噶嘛，大佬真係，我真係等緊一個咧，真係傳得到嘅，同埋用可以重複咁樣做到同一樣嘢，同埋證實到嘅，我真係等緊佢出嚟咯。但係呢啲就真係唔係啊嘛，大佬，即係你咁樣你都即係我咁樣巨細無遺咁樣苦口婆心咁解釋，你都 unfriend 我咧，咁我真係冇辦法噶啦，真係。 Fanchan， 如果对住实体动物，我信动物全心术有可能；对住伤就太牵强了。伟信旺条片老作到爆，戴住眼镜照 MRI。 咁即系点啊？我唔明讲乜喎？咩叫戴住眼镜照 MRI 啊？MRI 系咩咧？哦，嚟到 Safari 都罷工。 最惨系刘太，仲俾人夹住，真系好惨。富山矿探长，好，不再同舔共人来往，做得好。Very Chan 过主党开发部会，行家产共匪立即火化流，搵信旺气啦。见到个专家吹到粒子碰撞，即刻想叫探长教下佢先啦。Steven， 咁就笑我啫。 C A U， 大陆人对民主嘅睇法好好笑。班庭共人会问，有谁会想被人爱与民主你？Larry Chan 所以只可惜忠诚，同时探长肯定现在还未养宠物。Perry 利迟到，探长你好，我持四七探长有养猫的。 点解你觉得我未养宠物呢？我由四岁养到五十岁，大佬都有宠物陪紧我。中间当然有啲时候冇啦，即系当我只四岁已经识佢嘅狗咧。佢十八歲嘅時候就死咗咯，即係我嗰陣時出緊去做嘢搏殺緊，佢死咗我都唔知道。翻到屋企問我老豆，阿 Lucky 喺邊咧？哦，打咗佢上水塘啦。咁我知咩事 ？Lucky 至到而家都仲記得佢個樣噶，細個一齊大啦，因為我四歲，佢啱啱零歲咁樣，即係感情非常好嘅。即係我同啲動物咧，啲感情即係個別嘅感情我都好嘅。即係有啲佢根本就唔懂人性嘅，即係唔領你情嘅，咁你當然唔能夠同佢好好啦。咁但係蝦餃咧又要講蝦餃啦，蝦餃喺度。咁咧蝦餃咧，我發覺即係如果大家信有另外一啲維度咧，蝦餃一定係我真實嘅朋友嚟嘅。我覺得，因為佢啲眼神咧同我係有溝通嘅，即係雖然成日都係即係細隻嘅時候咧，佢成日走埋同就搞我咧，都係同食有關嘅玩啊咁樣。即係可能細個好多有啲玩具同佢玩啊，揾個 laser point 又同佢玩下。咁但係到臨死嘅時候咧，佢晚晚都要伏喺我心口嗰度，即係眼定定咁望住我咧。即係嗰種唔使講嘢、唔使對白嘅溝通咧，即係佢令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同我講咧，即係佢就嚟走啊咁樣，即係想見我多啲啊！即係我能夠通到佢個，即係能夠同蝦餃通靈就係嗰個 moment 最強烈啦。咁可能我唔會都唔定噶。咁但係只不過，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你去到呢啲情況咧，你一廂情願都會諗到好多嘢。我都相信佢存在嘅，即係一廂情願嗰樣嘢。咁但係佢究竟想同你講啲乜？可能我全部都唔解曬，可能叫我快啲帶佢醫翻好佢啊，快啲帶佢去第度送佢死啊咁樣。即係我樣樣嘢都唔知嘅，我只有感受就係感受到，即係我都想攬住佢咯。喺最尾嗰段日子，咁 Larry 又唔使 sorry 嘅。咁你睇下嗰啲 KOL 有咩估錯曬佢又講個 sorry 嘅，我真係未聽過。擺明佢呢條死路你行嗰啲咧，佢邊有邊有講 sorry 啊？叫你買股票賴嘅嘢嗰啲咧，邊度使講 sorry 啊？ 晚上王有條劉曉波接受治療嘅片，係佢戴住眼鏡去照磁力共振，明明唔可以戴住金屬嘢照。 咁傳教咧或者 不信有天理，弱者才會掛口邊，有點自欺欺人。韦信王因为今次盲撑全心术专家嗰班友，成日用未养过动物嘅人唔明做挡箭牌，白痴，以为人人一有感情就冇逻辑。 我觉得呢样嘢都唔怪得呢班人嘅，呢班人嘅生存空间咧，就系嚟自咧大家真系太懒啦，即系。你唔感受一下你嗰個動物啦，譬如佢走咗之後失咗蹤，通常最多人揾失蹤嘅。咁但係我覺得最過分咧，就係睇張相就話知道係邊只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我係以前 N 年前睇過台灣嗰套戲啊，香港定台灣啊，即係講黑金啊， 直頭叫黑金啦，即係有個盧聖賢嘅一個和尚啊，即係同人灌頂就出曬名嘅，即係灌頂啊，即係灌頂點解啊？即係類似係幫你upgrade 你個 firmware 嗰啲動作咧，咁樣即係你個頭度唔知撒啲嘢嗰啲，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應該係幫你個人 upgrade 嘅，咁咧就好好生意喎，咁咧好生意到揸 Lincoln 喎，咁咧佢即係啲人覺得好有效啦，如何傳或者經過某啲宣傳，咁於是乎咧做到真係手都軟啊，應接不下，但係咧五嚿水一個，每一日都係賺到50,000啫，頂籠係咪？或者50,000啦，當你咁，但係人心不足啊，蛇吞象啊嘛，尤其是呢咁嘅撲街冚家產。信佛嘅都咁樣貪錢嘅，真係好死啦！冚家產係咪先？咁咧就真係太少啦！即係你要見到面先至俾到錢我。咁於是發明咗咧就空中灌頂，就打長途電話或者視像電話。咁啊嗰陣時冇視像電話，長途電話就幫你灌到頂啦。咁咧當呢樣嘢咧好普遍咗華人世界嘅時候咧，哇！原來隔空都灌到頂嘅喎，你法力越高咧先做到嘅喎。咁當好多人做到嘅時候，如此做到啦，咁就自然繁殖㗎啦，咁$50都得喎，咁$50呢就可以睇幅相之後呢就可以睇到你個動物去咗邊喎，佢話俾你聽呢度好濕立啊，呢度好黑啊，好凍啊，咁樣會頂你你個體感又點樣同你動物有得比較呢？即係雖然有客觀嘅溫度高低潮濕，咁但係即係佢哋講俾個主人聽呢，即係講俾個客仔聽呢，講到真嘅一樣喎。咁嗱，我又自問自答啦，咁佢答翻我，喂，咁我唔用一個人嘅話講翻俾個主人聽，咁佢人個主人又點會知啊？咁樣即係佢都係咁樣解釋嘅啫。咁至於佢全部瀨曬嘢咧，即係我覺得有線嘅新聞刺針咧，佢最強咧嗰一個點咧就係佢 live 嘅成條片，即係講個消息俾佢聽，至到佢反應咧係冇 cut 過嘅。即係我覺得呢下嘢真係最正咯，即係嗰個最 dramatic 就係呢下啦，同埋大家觀眾咧。就即係唔係話想佢死嘅，即係呢下就最證明到佢點樣解釋佢存緊心嗰隻膠龜嚟嘅，係咪先？咁如果俾我係即係如果俾我做一啲壞事係幾危險嘅，我即刻答到嘅，真係老實講，我唔使諗添啊！即係佢話啊，原來呢個膠龜嚟嘅喎，哦，因為膠龜嘅面頭咧，佢好容易反射咗去第二度啊，因為佢唔係一個 organic 嘅東西咧。當我傳心嘅時候，個電波去到膠龜嘅時候咧，佢反彈咗去另外一隻龜嗰度。咁嗱，呢個其中一個答案啦。咁所以咧，我咪感受到另外一隻龜咯，或者嗰隻唔係龜噶，可能另外一個人或者附近嘅人都唔定噶咁樣。咁你真係吹唔漲嘅係咪先？即係只不過你話佢太蠢嘅啫。咁另外一個答法咧都仲容易答。佢話咧，哼，你俾我嘅膠龜咧，嗰、那個做呢個膠龜嗰個人咧，就依照住另外一隻龜嚟做噶嘛，咁啊整到咁似，你淨係俾張相我，嗰、那個咪傳到嗰隻 model 整呢個膠龜嗰個 model 嗰個諗法咯。咁邊個叫你咁樣整蠱我啫？我就傳到佢咯。所以咁唔係我問題啊，我就傳到嗰隻布歐嗰個真身，咁佢喺好潮濕或者佢好驚咁樣。我真係我認為啊，真嗰隻布歐真係咁樣喎，咁樣即係已經答到啦，係咪先？即係。因為我冇做虧心事，所以我咪答到咯。但係你全部做緊虧心事，所以咪瀨曬嘢咯。我覺得係咁咯。啊，鄧德義啊，咦，哇，好新喎、啊、呢、這個名，同義德道啊，同埋鄧武式係咪嗰啲嗰個系列嘅咧？即係呢啲名令我聯想呢幾樣嘢喎、啊。強者不信有天理，弱者才會掛口邊，有點自欺欺人。我覺得咁樣講法咧。就是一啲冇同理心啦，冇是非黑白嘅觀點啦，甚至乎係極度自私嘅人咧，先會講得出呢啲嘢，就同強弱冇關嘅。因為強嘅人咧，就振振有詞講呢句嘢，就合理化咗自己冇天理嘅行為；而弱者咧，就會覺得呢句嘢係合理化咗受即係嗰啲強人去咁樣做，而自己喺個好痛苦或者被欺壓嘅階段咧。而令到自己覺得呢樣嘢係天理嚟㗎啦，即係呢樣嘢就係常理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就唔係強唔強者都會有咁嘅睇法嘅，我認為。所以咧，呢啲人就係、是、通常都係平時受多多壓抑，好多嘢都唔敢講，因為佢本身係自卑。 本身是覺得自己是 nothing， 覺得自己是 nobody， 才會這樣跟啲強者解釋嘅啫。即係話你有時同有啲屋企人朋友講，你話你知唔知佢咁樣係揾緊你笨嘅咧？即係個政府咁樣用錢，又益唔到我哋市民，又淨係益啲商家。咁佢可能會答：咁俾你係政府，俾你係嗰個局長，或者俾你係嗰個富豪，你會又會點諗啊？咁樣我唔知點解突然間跌咗射嘅喎，即係無端端佢企喺嗰啲權貴嗰邊講嘢喎。即係我諗做人做到咁咧。怎樣形容呢？我不想罵這些人，即是我覺得你用做一隻普通的生物做一條蟲是沒什麼分別的，真的。即是如果大家想改變呢，首先你戒了自己做一條蟲先咯。即是很多東西你沒有能力還沒有能力，但是你都必須知道其實你是不是能力比那些人差呢，或者你是不是不好運就解釋了所有東西呢。那同時當然要檢討自己有什麼不足，不能夠跟他比拼啦。咁我覺得人啊，做人好複雜嘅，即係所以你選擇做豬咧，亦都一個解脱嘅方法嚟嘅。但係你同時真係你唔好認自己係人咯，除非咁，我諗你會徹底地會更加好過咯。如果唔係，就肯同人嗌交嘅。當你講埋一啲歪理咧，企一啲唔係道理同埋一啲極權之間嘅是非黑白，你都唔識分嘅時候，或者你覺得好唔公平，你都鼓聲吞咗佢嘅時候，你真係唔好認自己係一個人類咯。即係人類究竟係點咧？我亦都好模糊，但係起碼唔好做一條蟲啦，淨係為咗食。你諗下，一條蠶蟲咧，淨係見到塊葉就走去塊樹葉嗰度，其他咩都唔識行下山啊，唔識游下水啊，淨係為咗塊樹葉，塊樹葉去邊，甚至乎眼都冇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很似曾相識？有些人為了一碗飯就好像條蟲那樣，好遺憾我不是條蟲，如果不是應該會開心一點。 Very Chan， 我養過八隻貓，全心就不回，但他們的行為就知他們點想法。Alex Jock MRIC 核磁共振。 Larry Chan 打通任督二脈。Trishin Chen 老探好，報道 Larry Chen。 Hello 老千 MK 遠今晚好好聽，探長好適合做老千。得意盧星燕，他有口才動聽嘛，所以好多人信。韋信王冇所謂嘅，佢哋達成感都大把人信，同政府同保皇黨一樣啫。 Winks， 我以前隻貓跟探長一樣，他走的時候一定要看到我在他身邊。 Clanchan 其中一個答咗差唔多，畫傳到同布歐同名的貴。 Larry Chang 美國用海豚做特務，真有情有義。Striven MACAU， 根據 Gary 坤的經驗，其實已有善記情問題，全心先要用自主作媒介先做到全心。 咩話唔明白你講乜喎？其實有善記問題啊，全心先要用咩？用自主作媒啊？用自主真係撈唔到添 ，sorry。用自主作媒介，咩叫自主？我真係唔明喎。即是養他那個，即是餵他那個，才能傳到心啊。我不認同咯這件事。即是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他 create 這個關係呢，是有得賴的解的。即是有一個人射一射，即是有什麼不行呢，或者不准呢，就是關那個人的事。有一次呢，我真的帶 Nana 去動物全心，原因呢就是，哇，爆光添。原因呢就是有本寵物書，嗰陣時仲有，我諗而家都冇啦。咁呢就要攞料，即係做一啲 content 啊。咁唔知點解呢，就我唔知點樣認識佢嘅。咁於是乎呢，就帶咗我去一間 coffee shop 定唔知寵物店啊，就叫我約埋 Nana 上去呢，就俾個全心思咁做一個稿，即係佢哋想寫關於動物全心嘅一個稿。咁於是乎呢，就我又好奇啦，又想睇下咩料啦咁樣。咁呢冇酬勞嘅，咁會俾一包貓零食我，即係最尾都係。咁呢跟住呢就Nana 就見到陌生人唔出聲嘅， 咁咧狗雞咁樣縮埋，咁樣佢喺度望住 Nana， 望咗一分鐘，咁就狂講一啲咧。Nana 關於 Nana 嘅咧就望住我，就等我個 response， 而佢咧就一輪嘴啦，即係話我唔答佢嘅時候咧，即係我唔俾一啲 hints 佢咧，佢個古仔作唔到落去嘅。咁我識法唔想破法啦，就想即管聽下佢啦。咁我交下氣啦，佢講乜就都話係啦咁樣。咁於是乎佢係鳩噏嘅，真係完全錯曬嘅，即係關於佢嘅性格嘅分析啦，同埋喺屋企嘅行為啦，你全然錯曬喎，真係錯得好離譜喎。咁我唯有哈哈哈咁樣，咁佢問我準唔準啊？成我都冇答佢嘅，即係費事啦咁樣，都費事搞到咁啦。 Larry Chen Zhen Zhan Mo K Striven M A C A U 主人鄧德義是真名， 我 只會信因果，但未必見到個果。Larry Chen 困你啦，擺明。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嗰個設定咧，點解係由嗰個人設定咧？即係例如譬如聽 Gary Kwan 嗰個節目，佢話要咁先得。喂，那個設定點解係要你設定噶？即係你係。所有嘢都貪咗你方便先喎，似乎我唔即係譬如如果你真係動物存到心嘅，咁點解有個人去存心呢？因為個人即係你又解釋到嘅，因為你同嘅動物比較 close 啲，咁用咗你個身份去同嘅動物存心咁樣，咁都叫做勉強解到啊。咁如果咁嘅時候，我覺得佢真係無敵㗎喎。如果你真係有信佢呢個設定嘅話，其實啊，呢啲即係有我見到好多人鏟有線電視咧，我覺得真係極度唔公平嘅。其實，因為咧，其實呢啲唔係透過呢啲咁科學嘅實證嘅方法咧，你好難去即係表達到俾一般人知道。即係尤其是揾得你嗰啲，就梗係即係揾得個動物全心思嗰啲。就梗係心急㗎啦，或者唔舒服啊，你唔開心啊，唔見咗啊咁樣。咁你仲喺呢個情況底下，仲喺呃人喎、啊，大佬。即係我都識一啲人咧，話自己有個靈感嘅，即係話自己揭一揭本書就有個畫面，我係信佢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唔奇嘅，但係嗰個畫面係咪咁具體咧？係咪咁有條理？係咪咁啲嘢咁幼細可以你講得出嚟呢？我覺得去到嗰個位置就要老作㗎啦，即係硬住頭皮你收得人錢。即係我係信有靈感呢樣嘢嘅，因為我自己成日都好多靈感嘅。即係所謂靈感呢，就係我無端端有個舉動或者有個畫面，我見到佢，我當時係完全解釋唔到，但第日發生咗啲嘢呢，就令到好驚。我試過好多次，咁但係佢哋收得人錢去到嗰個位咧，喂唔作就笨啦，大佬，因為點收錢啊，係咪先？咁所以佢哋中嘅機會咧，係比普通人高 up 係高嘅。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邏輯去證明一樣嘢咧，有時唔使睇相，唔使全心，你都可以知得多過全心嗰個人咯。我相信，因為我頭先講其實好多外國嘅未必係傳媒嘅，譬如我睇過一個Discovery Channel 咧講。一個 remote viewing 嘅一個個案啊，好多個個案喺同一集裡面嘅。我諗呢條片起碼20年前嘅。咁咧就喺波蘭咧有個出曬名嘅盲婆咧，就話哇好勁啊！雖然我盲，但係咧唔係盲婆，一個好老嘅婆，好弱視嘅，即係佢要揾嘅放大鏡睇相嘅，即係老到即係巫婆咁嘅。咁咧就走去話呢個人咧就係俾張相佢咧。佢就知道佢存唔存在啊，因為通常咧啲人幫襯佢咧，都係有啲失蹤咗，因為波蘭同埋德國同埋蘇聯之間呢三個地方，喺戰亂嘅時候即係亂到鬼嘅，因為由 德國入侵咗波蘭，跟住又到蘇聯咁樣，即係不停咁俾人蹂躪，啲家庭咧家不成家啊，甚至乎死人無數啊咁樣，即係呢樣我唔講啦，費事又俾人話扮歷史學家，講歷史啊收皮啦咁樣，即係我知少少啦咁樣，咁所以咧喺波蘭咧好好生意嘅，原因就係有啲哇過咗成20年失散咗個孖仔啊，又唔見咗啊，或者阿爺又唔見咗啊，想揾翻佢啊，甚至乎老公老婆唔見咗咁樣。於是乎咧就起曬朵之後咧，就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有嗰個小組咧，就走去揾佢拍呢條片咯、哦。咁俾一張美國有一個美國人嘅相，就著住軍裝嘅。咁首先咧，嗰、那個軍裝咧係美國軍裝嚟嘅。咁、那個婆起碼察覺唔到先啦。咁跟住咧，佢又係揾住放大鏡睇完之後，跟住又諗一輪。熬一輪上身就話自己哦，佢啊而家中箭在，不過呢就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又唔知好凍好剩，佢啊生活緊，佢有自己嘅家庭啦，你可以放心啦咁樣。咁而家佢而家佢都即係估啦，因為二戰嘅時候佢哋嗰陣時八九十年代呢，唔知而家有六七十歲㗎啦，咁你唔使擔心佢有自己嘅生活好好咁樣。咁點知呢佢冇現場踢爆嗰個婆，咁只不過呢之後呢就攞返呢個人個檔案出嚟，然後嗰個人呢就係喺八幾年定唔知即係好早已經坐了電椅，即係行咗刑死咗㗎啦。咁但係嗰個婆呢就鳩作一大輪呢，作到呢即係大家都交曬氣嘅，咁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個案喎，咁全世界都有嘅。咁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嘩係喎，睇張相都得，你咪發達咁樣。咁我唔排除冇呢啲人啊，又講明啊。咁但係問題嗰佢就證明咗嗰個婆係錯囉，證明咗嗰個婆係鳩作囉。或者邊個叫你搵個死囚俾我啫，你反彈咗張電椅，張電椅又反彈咗另外一個嗰度，咁我冇錯㗎喎，咁樣都得。即係最緊要你 accept 嗰個理由嘅啫，我覺得。咁所以即係自己判斷啦啲嘢，即係你鍾意消費去俾佢賺錢，而你嘅心靈得到安慰嘅話，咁咪 perfect 咗，即係 win-win 囉。即係就唔好講道德啦呢啲嘢，一講道德就嗌交㗎啦。 Clan Chan 即係同問米一樣 ，Larry Chan 冇得證明，心照嘢唔講錢。Clan Chan 咁多傻人，唔怪得性交轉運都有人信啦。搵信旺啲人響度產有線，就代表根本唔知乜叫新聞。可能好多人可以安於睇中央台，總之唔想接受自己認知以外嘅事。Clan Chan 波蘭嗰個好多都中咗 ，Steven M A C A U， 我唔想有誤會。我 post 翻 Gary 嘅原話，搵信旺 out can 全性交轉運都冇咁過分，因為受害人洛特嗰下都係未知個結果，今次係全程影住踢爆埋，啲人都要照信仲反鬧翻踢爆。爆嗰個 Renault Clam 性交轉運係真噶，轉衰運實得。Steven M A C A U， 3年前我經朋友認識一位美國朋友，佢識動物全身術，在世和離世嘅動物溝通係完全方法，同離世動物溝通要有種物主人做界體，因人和動物有長期接觸，動物部分靈魂會保留在人當中，而且動靈魂同人唔同，死後會去另一個空間，同天堂地獄係唔同。溝通原理同我哋三魂更似，人死後部分靈魂可依附在低等生物如昆蟲嘅身體中，我親眼見過，全心思可以用照片、物件、玩具作溝通，而且可以到相處幾多年，鍾意做乜，喺邊度瞓，習性都可講到清楚，但係呢次佢哋話睇圖都可以。咁我哋係咪應俾過兩日啲馬仔箱睇下去唔去馬？ Striven M A C A U， 而且係可以知造假呃人，因為信息係主人做溝通橋梁，所以冇得客。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純粹係佢行政方便啫， 即係我唔相信，如果你真係通到靈呢，即係嗰個人做橋梁，當然都係一個媒體啊。咁但係起碼你咁樣講出嚟呢，即係有個頭盔先啊嘛。你可以講，你可以賴嗰條友唔集中啊，賴嗰條友唔信啊咁樣。即係呢啲可能係保障嘅行業嘅一個設定嚟㗎，永遠我真係我點都係相信呢樣嘢。咁至於阿 Stephen 講，我唔係話追究責任，即係我都講到而家，我都話信有呢樣嘢㗎咯。我記得以前南丫島有個鬼婆做動物全心嘅。佢好即係好 scientific 嘅，就算呃都呃得叻個人嘅。佢揾支筆畫翻出嚟，你屋企個形係咪咁樣㗎？咁樣，喂，動物佢對你屋企嘅形咧，個形係了解過你多多聲嘅，大佬。邊度有個窿，邊度埲牆裂咗，邊度有蟻走出嚟，完全知道㗎。即係我覺得嗰個鬼婆咧，真係假定佢係做扮嘢做戲嘅做全套啊！即係佢係合情合理啲嘅，即係唔係話咩鬼佬都叻啲嘅，即係人哋係。係 make sense 啲噶嘛，真係咁我所以我其實我係信有呢樣嘢嘅，原因就係動物佢嘅印象就係得呢啲嘢，邊度有得食，邊度個地形係點樣，尤其是貓咧，佢一定要充分咁了解個地形，佢先住得安樂嘅，同埋佢不停咁好奇，每日都可以揾一樣嘢出嚟，你唔知佢都知嘅啲嘢，咁所以但係都係講到呢度都係咁啦，即係你唔好 challenge 啦，即係我信有嘅，但係只不過。跟嗰個老師學嗰啲呢，佢無非都係一個學棍啦。原因就係呢，佢唔使審查嗰啲人有冇天分，有冇嗰個 sense，就話人人都學得識嘅。我覺得仲渣過破壞之王咯，真係。工聯會啲唔使講啦，啲冚家產搞嘅一啲會，咁邊度好嘢嘅啫？全部都係靠投機，靠盤生意。咁所以呢，我仲有樣嘢呢，遠離共產黨呢。就係連工聯會都唔可以放過你，或者你屋企人或者你朋友喺工聯會，你都唔可以同佢溝通嘅，或者叫佢快啲退會。咁所以呢，有個 page 呢，就叫做退出工聯會嘅 page 呢，就裡面有大量工聯會嘅資訊，佢做過啲咩衰嘢啊，喺立法會投過啲咩票啊，即係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埋嗰個 page 咯，因為 update 下資訊，同你朋友叫你勸你朋友遠離共產黨，起碼都多一個證據啊嘛，係咪？ Live chat, Wang Sun Wang Jun Dola, Chun Kup Nup Kup Brown Do, Nico Lar Tin Ni Ho Joy, Hoi, Tim Lai Wei, Ho Hung Yang Bai Gai Dam, Loka Kitin Go Bak Go Sub Go Jun Dola, Say a Gwai Yang Wang Gum Lu M Pa Siu Hei Fong Jung Sing At Me, Loka Kitin Clan Chan Ho Ma Chung Sut Fat Bat, Larry Cheng Hei M Hei Mung Po Po La, Lee Mai John Tan Jung Gum Yip Gong Chun Sum Si, Ma Zi Gay M Hei Tai Sun, Chuk Ni Sum Lee,Clan Chan 系 保 啊， 加利亚出生的盲人女预言家曼加 YYOU 状况，其实有人可以藉触个人物品便可以知道那人资料，但是不多。Larry Chan 原来讲动物都咁多人留意收养，韦信旺简单嚟讲，同算命一样系有呢样嘢，但市面上好大部分都系吹水呃饭食啫，唔代表冇珍惜嘢嘅。师傅 MK 问你讲咗出嚟，好快又有班神棍照抄。 抄乜嘢啊？我唔明你讲乜喎？我讲咗好多嘢，讲啲咩出嚟呢？死啦！起码即系识得走嚟听九吹廿四嘅人唔会中伏先啦。老实讲。 Striven M A C A U，原来有个咁嘅 page，即 like。 哦，系啦，嗱咁咧，即系差唔多啦。如果布欧，其实真系讲一样嘢，真系见笑啊！我琴日先知道布欧系乜，原来布欧系龙珠嘅角色嚟。因为我睇翻有线嗰个记者，即系呢条新闻嗰个 Q&A 咧，我先知道，原来布欧系一个 character 嚟嘅，我真系唔知。等我 post 呢个文嘅时候，仲写咗。离别欧欧添，我就听到个名，真系背啊！有代沟啊，同大家。 往次四七，我相信只有特别天赋本能，才可以掌握通灵和全心术。 系啦，点解仲不停有人阿黎柏奇咧，冇入嚟听 live 嘅咧？因為黎柏奇近來又出現翻，我呢個名好耐冇見，即係成日都已經冇聽過一排噶啦。 咁唔知会留个私信俾我喎。佢叫我留意阿程小青呢位与楼下有相同下场嘅人及其经历。佢冇个自大，佢哋会死，我都系唔好明白你讲乜。对唔住，慢慢研究下先。同埋咧，好多朋友唔知点解唔系好多嘅，即系耐唔耐有人喺啲弟题嗰度问我今晚系 live 啊，今晚咪一个咁样。即系其实我建议大家索性留 PM 俾我啦，即系你喺第二个题嗰度咧，可能嚟一小题，但系冇乜所谓 ，OK 嘅，最紧要你俾我知啫，系咪 ？OK。嗱咁咧，譬如講到通靈差唔多啦，即係如果大家我嗱，我又講咗個經驗啦，因為 Nana 都試過啦。咁其實 Nana 望都唔望佢，即係通得到都奇啊，大佬！即係如果你通到佢靈，佢應該會注意到你噶嘛。咁所以你即係目測你都略知一二噶啦，其實。咁咧，另外咧想講呢、這個最近我睇呢、這個Britain First 的 page 啊，即係大概係一個，即係所有，因為我早排好留意咧，嗰啲穆斯林嘅人入咗英國之後咧，佢哋個態度越嚟囂張啊，例如搞集體嘅集會，喺街嗰度趕走啲白人啦，即係趕走當地嘅人啦，甚至乎包成條街，令到交通癱瘓啦，甚至乎非禮女性，有啲 CCTV 影曬啊。咁我覺得越嚟過分嘅時候呢，咁當地嘅人佢就第一身就唔到我呢啲咁嘅懶係悲天憫人嘅人喺旁邊即係喺度判斷究竟佢憎呢啲人係咪啱定錯呢，咁樣點解咁講呢，原因就我 post 咗一段呢，即係令到我好多思想空間嘅一條片呢，就係個穆斯林嘅基 couple 就舉人婚禮咁樣。咁當場有人話我咧，就係啲標題黨嚟啫。呢啲你又冇講嗰個比較高啲嗰個基，即係嗰個其中一 part 係咪穆斯林咁樣？咁我覺得咁有咩關係咧？即係總之佢哋其中一個或者兩個都係一個佢穆斯林世界裏面天理不容嘅行為，就係、是、同性戀。咁佢去到英國先有機會結婚喎，大佬。咁我覺得。即係正如我個標題講啦，即係雖然冇乜人睇我個標題㗎啦，因為即係我唔係一個著名嘅文字人，咁可能對我啲相有興趣啲，咁因為我好有時好直接㗎，即係譬如你睇 Eddie Sir 咁樣，佢圖都冇覆呢，嘩咁啲人有二三百個討論㗎喎，好勁㗎喎，咁呢但係我就試下人哋寫多少字啦，即係對我嚟講寫30字已經好吃力㗎啦，咁我就話好似喺地獄度走出嚟嘅一對新人咧，即係恭喜佢啦！即係地獄嘅意思就係喺佢穆斯林世界裏面根本認都死啦，係咪先？唔好話結婚添啦，結婚你都俾人割埋出嚟。咁但係去到英國嘅法律保障到佢安全，咁佢哋結婚咁樣真係好值得恭喜噶嘛？咁但係咧就竟然有個網友叫做 Mark Hui 咧，佢就話食兩邊茶禮可恥咁樣，食兩邊茶禮咧就即係話咧，你又要保持翻自己係穆斯林，又要喺英國攞咗人哋嘅著數結婚咁樣。咁我當時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哇呢度撲街真係幾冇人性嘅、哦，即係人哋走難咁樣冒住生命危險咁樣嚟到呢度先可以 come out 結到婚咁樣。哇你又話人哋吃兩家茶禮可恥咁樣。哦，咁但係據了解咧，因為阿監製都識得佢比較熟啲嘅，咁原來咧佢係即係嗰位朋友阿 Mark 咧，如果你有聽，你 say 個 hi 啊，咁咧佢原來喺澳洲嗰邊住咗好耐嘅華人嚟嘅，咁佢都係一個空降嘅 alien 啦，叫做，咁咧但係又好憎嗰啲黑人咧，可能早過佢哋去添，咁咧就成日都洗劫一啲唐人嘅鋪頭啊，日出街都提心吊膽啊。一個女仔出街係俾人驚，驚俾人老強啊咁樣，即係佢哋都受住呢啲恐懼，即係冇咗一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嘅。咁佢第一身覺得嗰啲 有色人種或者甚至是穆斯林 的一些歹徒的暴行，日日都生活在這個陰影底下，他這樣說是不是很過分呢？樣所以呢，即係普普通通一件事呢，即係對我嚟講唔普通啦。當然其實你有好多即係個世界或者個社會呢，就有好多唔同嘅面體嘅。咁如果你悲天憫人，譬如好似阿老蕭咁樣講到，即係反對呢啲都係穆斯都係法西斯嘅咁樣，咁當然呢啲說話最啱聽嘅，即係大家都好啱聽嘅。哇，因為你道德已經灌咗頂㗎嘛，即係直接喺個鼻窿飆出嚟添嘛，即係滿到哇！你唔使負責任㗎大佬，喂你兩個結婚呀、啊、投婚自由呀、啊、真係可喜可賀呀、啊、真係呢、這個係呢、這個係文明世界嘅體現呀、啊、咁樣咁講呢啲實得嘅，即係咁。但係假如好似嗰位 Mark 咁樣，佢每日生活都係遇到呢啲咁嘅恐怖恐懼，又甚至乎可能生命都保唔住嘅，有一日可能俾人插兩刀咁樣。咁你聽到嗰啲人咁大愛咁包容，係咪又都幾難聽呢？咁樣即係我好難做人啊！真係我覺得，即係我個心諗，我第一個感覺就梗係覺得，哇！終於都有機會可以即係 come out 做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咁但係我第二個諗法就喺我第二句嗰度啦，就話偏偏呢有得由地獄出嚟嘅人呢，他只不過是上到地面，上到人間，他都是想將這個人間變成地獄。這個就是英國和香港其實都一樣，有很多人在地獄就跑下來之後呢，他又走去那些反釋法，不是那些什麼，即是愛港力啊，又走去這個即是又說法官外國人啊，即是說人拉你拉人，法官就放人啦，即係將香港原本有嘅優勢咧，就自己即係透過佢哋嗰啲群眾咧，就走去將香港變翻大陸。你話咪好荒謬啊？即係英國亦都一樣啊！啲穆斯林嘅人去到嗰邊，即係你點解要過去咧？你係咪真係為咗有個使命，為咗想穆斯林世界擊敗英國，即係白人嘅文明咧？咁樣，我覺得你如果你咁諗咧，我覺得都合情合理嘅。但係有啲好多係經濟難民，因為過到容易揾食或者有福利，呢班人過到去，你又唔想跟隨翻嗰邊嗰個社會風氣，你又走去不停咁破壞，即係呢個似乎咧係世界嘅趨勢嚟嘅。即係香港同埋英國都有呢個同一個問題，台灣亦都係。你睇下101大廈樓下啲大媽惡到咧，搭棚搭兩三層樓就嗌咪都夠膽死嘅。即係柯文哲未上台，都仲係仲打鳩翻嗰啲當地人嘅。即係呢啲人咪就係嚟自地獄，嚟到地面，嚟到人間，又想將人間變翻地獄咯？有乜意思咧？呢啲人做埋呢啲嘢，即係覺得好恐怖啊！即係你第一就係同呢啲人好難溝通，第二你除咗鬧，仲可以做咗啲咩咧？即係正如我話齋，同所有同共產黨有關嘅都要分隔咯，即係等佢死咯，即係好消極噶，擺到明好消極噶，你可以做啲咩啊？用大愛嚟感動佢唔通？一講到呢啲咁嚴肅嘅問題咧，大家係咪比較吹咗面啦？因為覺得真係唔好聽咧。屌你，可能講政治唔撚下又話講國際添啊，收皮啦咁樣。咁我都接受嘅。 Clan Chan 通靈需要培養自己的靈性，鄧德義有個有字機構都同共產黨有關。佛山礦我有朋友告訴我一件真事，他的鄰人喂流浪貓，有隻黃貓喂了兩三年，大風雨後忽然沒來幾日，擔心之下找全心事，問到話佢係高牆後面，佢哋住嘅院有高牆，後面是村屋。全心思叫貓貓翻嚟，貓貓話佢都想，但喐唔到，四圍好黑。那位貓太太第二天去村屋找，終於問到有人說見到隻黃貓死去，就把它埋在高牆下。 哎、 這個全心思是真有能力。Steven M A C A U 係噶，德國一早有犧牲品。按住四七有段片见他们一大群男人在街上赤裸上身，一起自己拍打自己胸口，时间好长，仲越打越大力，表示齐心着咗魔兽催眠咁，好诡异。 我觉得呢啲简直是地獄使者嚟 例如之前在天星码头为外国记者那班死扑街， 那班扑街就是呢，即是这些人最惨就是呢，我看得出那些扑街是徒弟来的，即是有时有些即是那些扑街呢，他都是为了钱的，你估计 真心信大陆咩？真心信香港警察咩？你估佢俾香港警察拉咪又俾人打系咪先？咁所以，唉，佢冇嘢讲，即系讲到呢啲咧，即系唔好同人讲政治啊！真系民生都唔好讲啊！真系咁好。OK， 见大家咁立咧，系咪？嗱，我见到个人数咧，啱啱走咗一个啫，即系都算多啊！今晚多人过 Roger 嗰晚啦，多人过听鬼故嗰晚啦。咁但系咧，大家系咪讲到呢啲咧，成个人牛晒咧？即係變咗嚿木頭咧，原因就係人去到呢啲地方咧就好無助嘅。即係當以前譬如我哋中學嘅時候望星星，咁講究竟嗰粒星係發生咩事咧？月球後面就發生咩事咧？即係講到一個位係啞咗。喂 ，Hello Roger， 好多人睇你啊，鄭華。咁我呢種無助感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咧喺度，即係講到呢啲。國際的問題或者甚至乎地獄和人間的問題呢，就好大家啞曬嘅，即係希望大家唔係走咗啦。咁真係好多人走咗，又走咗五個啦，唔緊要啦，唔係好介意，即係只不過見到個數目啫。嗱係啦，有人同我開咗個題啦。咁蘋果呢就喺大陸度搞數據庫，咁我開頭都反感嘅，第一時間聽到。咁但係啊，你諗下。有幾多大陸人擁有蘋果的數據啊？你諗下，因為你每開一部 iPhone、一部 iPad， 你就有一個 .dotnet account。唔知道你自己有冇開啊？如果你話即係正常咧，你要預一個 account 係免費嘅，係俾佢哋用噶嘛。你 upload 啲相啦，你 save 你嘅 desktop 啦，記錄低你有咩 app 啦，全部都係要有數據嘅儲藏嘅。咁會唔會嗰個 server 係嚟招呼翻？大陸人的數據呢，但是最可惜就是一定是包括香港人，一定是在這個 server 裡面咯。所以呢，我覺得美國佬都是很能自私，即是在大陸，即是一來便宜一點，即是個 maintenance free 便宜一點，第二就是他根本，我覺得他來招待回本地的客戶的數據，可能會節省一些資源過海都不定，又或者因為上面上呢啲咁嘅 iCloud 嘅服務咧，可能要翻牆，可能要經過好多嘢，而佢做唔到嘅，咁咧即係其實西人去管理中國人咧，就係、是、以華制華噶嘛，咁所以咧佢個 server 喺上面係好合理嘅，因為唔使經過好多關卡，嘥咁多資源，即係最尾咧都係 cheap， 都係慳錢，但係咧又影響唔到佢嘅。嗱，我係咁樣諗咧，就唔係代表呢個係事實。但咧，我用我邏輯嘅推斷咧，佢似乎喺大陸搞一個 server 咧，搞一個 data center 咧，係對佢本身嘅 brand 都好有著數嘅。我咁樣睇咯。至於佢用佢嘅技術咧，唔知幾多 bit 嘅解碼咧，係好難解到碼，同埋係冇後門嘅呢樣嘢咧。我覺得對蘋果咧都有少少信心嘅。喺美國啊，中國我真係唔敢講啊，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商業機構咧係唔俾NSA 攞佢啲資料嘅，聽講就係、是、咁，所以呢樣嘢遲啲睇下點啦，睇下冇人跟進啦。咁如果咧你因為咁樣唔用蘋果咧，我覺得仲荒謬，因為咧 Android 咧一早已經喺大陸開數據庫噶啦，即係 Google， 咁所以。冇辦法嘅喎，呢個大勢所趨，共產黨的確係影響曬全世界，呢個都係最擔心嘅地方。 Sing sing no we keep going on to say that hello Roger Roger Lee 講我乜嘢咯？副聲框 hi Roger， 未靚我聽緊㗎，不過真係感到好無力。Perry Lima two 菠蘿包204。Can't chant 又多咗 嘢，我唔太熟。What is serum 三？星星好無力。Same here。韋信旺蘋果係聲稱服中國客户， 哦、 但咁都夠啦。共產黨叫你交資料出嚟，你邊有得唔交？ 其實蘋果真係可以唔交喎，即係其實 其實唔知啊，呢、這個真係我有信心嘅。其實我對蘋果，佢唔交咁可以點啊？shutdown 嘅，shutdown 佢你睇下邊個死啊？上面幾多高官都用蘋果，送禮都係送蘋果噶嘛。即係呢鋪咧就係、是，即係睇下你有幾硬嘅啫，同埋睇下你驚怕唔怕窮嘅啫。我覺得，即係你唔怕窮，即係因為蘋果成日都同佢有好多好多拉扯嘅關係嘅，因為曾經 Apple Shop 喺上面開唔到。但後來蘋果冇乜讓步，佢都繼續開，原因就係佢個市場同埋好多高官、好多有權力嘅人都係蘋果嘅熟客嚟嘅，咁所以呢樣就考驗佢點樣做生意，即係做生意點樣去同呢啲惡魔交易咁樣。當然佢一定會出賣都唔定嘅，即係有一日，但係暫時都仲未有呢個跡象，咁大家睇下咯。即係佢，我覺得。當你一個人 cheap 咧，同埋貪慳錢咧，都有呢個缺口，能夠令到佢可以搞到你嘅。但如果你又唔貪心唔性，你照計真係可以唔同佢 hang out，唔同佢有啲咩瓜葛嘅喎。因為點解你成日見到好多商業、好多人物都任由中國即係呢個共產黨去擺佈咧？因為佢哋都係不離，佢哋有千絲萬縷嘅關係，有利益關係，同埋有痛腳俾佢揸住啊嘛。如果一個機構呢兩樣都冇嘅話，基本上就可以同佢 say no 嘅，真係。即係正如又係攞我自己為例啊，我連回鄉證都唔要啊，我直頭唔想上去做嘢，即係唔會為咗佢俾你咗幾廿皮咁樣走去出賣自己嘅尊嚴。當然有人話我梗係唔係買你嘅尊嚴啦，我都曾經有啲好善意嘅朋友咧，都叫我翻去同佢合作，但係我都婉拒咗，但係我好難會解釋俾佢聽，即係我唔係婉拒你嘅，我唔想 under 呢個咁嘅制度底下去做工啊，即係希望我到死嗰日都可以唔使啦，因為我真係唔敢講，第時真係冇機會上去做嘢，但係到呢一刻咧。我都係寧願婉拒咯，即係賺少啲咁多錢，甚至乎未必賺少咗嘅，甚至乎我上到可能蝕埋都唔定嘅，因為我太多呢啲朋友嘅例子咧，上去做嘢其實唔係一定賺嘅，咁所以更加俾我一個信心咧，咁我冇回鄉證都得嘅，咁我至到而家冇咗幾多年啊，第3年我冇回鄉證，但係對我生活係零影響，大家做唔做到咧？咁有親戚就難啲嘅，咁我都有，但系同佢唔係好熟，冇乜感情。喂，Hello Nancy，好耐冇見喎。 我哋留心听 Permichael 叶探长迟到 哦，唔緊要 Roger 啦。 有点 lag MK 满过200 星船心探 Waters Zero 世界系圆嘅只系谂起世事无绝对 Roger 反苹果果 D 有冇嘢揾嘢嚟讲话 iPhone 喺富士康整，但 Android 九成都系血汗工程整。 唔 止九成。 美国政府之前好似都叫 Apple 交用户资料嚟反恐，都冇交到。 嗯，系啊。 唱但佢叫美国人返回美国，撤离中国真难命。 系、哦。我觉得咧，有时中国咧，你听佢嗰啲声明啊，听佢嗰啲口径啊。你又唔可以當佢係一個國家咁睇嘅，因為有時啲人成日話聽到中國，譬如話英國嘅中英聯合聲明咧，係一個歷史文件咁樣。雖然嗰條友係國家嘅發言人，咁但係你又唔好太認真喎呢啲，即係佢哋係講乜都冇意思嘅。即係有一日無端端啊，習總想同英國有啲咩眉來眼去，或者即係有樣嘢可以令到佢即係 fit 到佢嘅話，佢無端端調翻轉講都得嘅喎。即係今日同聽日就真係差好遠嘅喎。尤其是佢哋嘅權力係咁樣，往往發生咗一啲唔會有好嘢㗎啦。即係可以幻想嘅。即係我哋思想講咧，就係中共任何講嘢，佢唔係代表一個人，唔係代表一個國家，唔係代表一種普世價值，亦都唔係代表一種真理，絕對唔係添啦。咁所以咧，大家對佢哋講嘅嘢真係唔好咁上心咯，一時一樣喎，大佬，你做人都做唔到啦，仲做一個國家， 即係簡直係鄙視啦，令到即係呢個咩國家啫？即係其他國家當你 ATM 啫嘛，你即係嗰啲國民仲哇，即係仲走上去排隊上軍艦啊，好感動嗰啲人，屌你知唔知你自己唔係人嚟㗎？你一條蟲嚟嘅啫，大佬。好，唔好咁激動，既然一條蟲。 韦信话：我从来都冇回乡证。Steven M A C A U 好难噶，好多人同中资打工噶嘛。Perry 坤探长多口讲句刘晓波死，永续基本法呢句说话有几黑人憎。What is zero？ 我个回乡证 expire 咗好耐，仲未有动力去做。 哦，冇乜必要都唔好搞啦呢啲。我唔明白啊！阿 Gary Kwan 話多口講句劉曉波死，永續基本法呢句嘢有幾乞人憎？我諗唔到個關係喎，死啦！真唔夠你班喎，大佬！永續基本法呢句嘢，永續基本法根本就白痴啦！即係我覺得普通人講咧，即係譬如喺度安身立命嘅朋友，永續基本法，即係今日唉保持現狀，即係好似。中台之間即係保持現狀咁樣，即係好多人都接受嘅。其實老實講，喂，但係偏偏從嗰班人講永續基本法，喂，你人人都有資格講，即係佢哋冇資格講咯。咁所以黑人憎係咪咁解咧？即係覺得嗰班老千咧，最慘嘅老千 create 啲口號咧，我啲讀過好多書嘅舊同事，哇，當咗毛語錄咁樣背喎，真係，即係唔係講笑喎。即係不停咁重複咁樣 clone 人哋講過一句好撚爆嘅口號咧，就當自己嘅諗法喎。我覺得所以即係嗱，我唔係好似毛澤東咁歧視學歷㗎。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有啲讀得好多書嘅人咧，就俾書嗰個障礙影響咗，佢吸收嘅模式咧就淨係即係欠缺咗思考，欠缺咗講一句嘢究竟有冇反覆諗咧，即係。當你欠缺呢個過程嘅時候咧，即係讀幾撚多書都冇用啦，係咪先？ 先旋開個話題，如群中央委任彭定康，又如果我哋有普選但選咗689，邊樣接受到？硬知你我次次都喺度噶。Swimming Liam 喺 脑氹呢轮可能要安排洗洗澡啦，系话而家大专士多中国区而家都开通咗 Apple Music 啦，啲数据就系上我哋 HK Store 嘅 时 候嘅，但系卖歌同电影呢一 part 就照旧，所以有啲奇怪咯。 嗯、 小明坐火车 Hello 探长 ，Hello 小明坐火车有嘢揾你啊，不如你联络下我啊，因为我上次。嗰幾日真係好唔舒服啊，咁所以我一留個電話俾你，有深入嘅嘢可能要傾一傾。咁呢就阿成成未見過你嘅喂，嗱呢啲好勁嘅，平時唔搭爹搭爹又考起我嘅，就開個話題呢，如困係咪如果你想講如果如困中央任彭定康。委任彭定康，又如果我哋普選選689，我即管試下轉下啦。如果選689，咪689咯，咁選出嚟噶嘛。咁但係咪普選先？係普選又如何啫？咁佢一屆又走得啦，係咪先？中間都俾人彈劾咗啦。如果真係選出嚟，如果選咗特首有得你選嘅，立法會有得你選嘅，一早彈劾咗啦。最慘而家就係彈劾689唔到，原因就立法會唔係我哋選噶嘛。我選得三分二，咁另外嗰三分一就瞓喺度入到選嘅，咁另外咧嗰三分一咧就係嗰啲好似一條蟲嗰啲咁嘅 human 內就佔據曬嗰選票，咁就自然會彈劾唔到咁解啫嘛。咁嗱，如果委任彭定康，佢有咩資格委任到彭定康咧？請問呢、這個就唔係叫委任啊，呢、這個就聘請彭定康，好似請校長咁樣啦，呢、這個就或者請法官咁樣聘請彭定康嚟香港。做一個 CEO 嚟管理香港呢門生意嘅，包括政治。咁我覺得，如果中央信佢嘅，梗係最好啦，大佬喂，揾個鬼佬嚟管有咩唔好啊？即係佢比較抽離啲。 咁佢根本上就唔使同你一樣咁諗法，以一個普世嘅價值已經，或者一個國際嘅倫理已經可以管得香港很好㗎啦，使乜哇要識中文啊？使乜話要拜見你上面嗰啲人，要請你食個榴蓮，請你食個芒果啊？要上去叩頭啊？即係唔使呢啲，香港都好㗎，大佬。而家會搞衰曬 ，back to 清朝嚟噶，呢個不知所謂。尤其是香港做緊官嘅冚家產啊，尤其是嗰啲立法會議員、行政局議員啊，嗰啲中大校長啊，啲冇一個唔係冚家產嚟喎，大佬。哇！我咧嗰、那個即係我個 keto flu 咧已經好翻曬啦。因為我琴日啊，我講嘢都冇氣啊。哇！今日講到咁夜咧，我仲係中氣都 OK 喎。咁所以咧係好痛苦嘅過程嚟嘅，唔食澱粉真係。嗱、啊，唔好講呢樣嘢，千祈唔好講。我自己無端端飽香啊！我唔想再講呢樣嘢咧，我好危險嘅。因為我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實驗品，我不是一個榜樣。因為我覺得呢，我聽到個消息呢，令到我真的再不敢講教人怎樣食嘢。原因就是呢，有人告訴我聽呢，有人去收錢去教人家怎樣食嘢，還要加價囉。近來 小明坐火車吃了探長 Nancy 回鄉，正得個放置不用的。按住四七，香港每國落轉，每個行業都有中資入侵了，越來越難避。Larry Chang 基本法就基本法，有分永遠接續。Steven MACAU， 我個人認為，就算蘋果老細唔想交都冇用，你在中國的數據中心一定要請中國人啦。你以為共產黨唔會放鬼入去咩？小明坐火车点解我 clicks 同 YouTube 今日2013年7月17日 link 天理何在、 啊、 都系上集嘅，玩信旺咪玩啦。大陆委任嘅彭定康，你估会同英国委任嘅彭定康一样 ，Can Chan 协会仲请千古罪人？ 乜我个天理何在系7月13啦，冇错啊，啱啊，有人见到7月13。都是上集，我不明白、小明坐火車，不過 YouTube 的我怎會明白呢？我 save 曬月餅出街都會 back 翻轉頭，不明白為什麼。 韋晨旺，以前啲有權力人士都冇敢撲街啦，鄧德義簡體字，醜字點寫，所以Larry Chang 老彭個女幾索，689個女就慘的。韋信旺點解唔講得 key to diet？ 你停咗？ 唔講啦，費事。OK， 咁啊，即刻轉個話題冚咗佢先。咁啊，今日咧有個奇遇咧，都唔係奇遇啊，即係我發覺我自己 EQ 咧越嚟高啊，真係。咁我今日就去咗星際購物，咁因為咧。長痛不如短痛啦，因為以往去拍嘢咧都要請收音師嘅，咁但係發覺即係次次請參收音師，有一來唔平啦，二來而家啲器材咁平，咁點解唔自己做埋咧？因為唔係下下都要對住搬追住個人噶嘛，咁淨係 clip 啲麥啊咁成，即係對我嚟講好快手嘅呢啲。咁我今日去星際買了一套無線麥。就入拍嘢嘅，以前咧我就用一支 directional mic 照住嗰人，或者擺咗咪好近咁樣，所以你有時見到我拍嗰啲嘢咧，成日都有啲毛毛入咗鏡嘅咁解啦。咁因為我不嬲咧，覺得 clip mic 係唔好聲嘅，即係嗰啲 clip 喺度啊。咁即係我使為一邊鏡啦。咁發覺實在，如果你要做嘢有效率咧，你冇佢就真係唔得嘅。尤其是一個 crew 咁少人咧，因為我嗰陣時拍踩個界咧。我都好頭痕嘅，有時揾人幫手揸支麥啊，即係叫另一個演員幫手揸揸啊咁樣，咁唔係人人都有義務幫你噶嘛，咁於是乎咧 ，clip 麥又真係最方便，咁我見佢又平平地，咁我買咗啦，哇！我15年前同埋而家買同一個 product 咧，係竟然平咗1/3嘅喎，雖然嗰個 brand 係唔同咗啊，但係個 feature 一模一樣。個 frequency 仲高咗添，即係 咁所以咪唔買日品啦，係咪先？咁但係咧最慘就係咧，我唔能夠製造多個就業機會啊，因為對我嚟講，我啲工即係而家嗰啲 job 啲錢就相對少咗啦。咁嘢平嘅啱嘅，但係人工係唔會平噶嘛。即係我都遺憾地咧請少個 head count， 我都想請好多人幫手，但係問題即係大家都要生活咧，即係我有少少悔疚嘅呢樣嘢。咁但係有支毛線咪睇門口都係好事嘅，咁起碼有啲 job 平啲，我接嘅空間都大啲，咁啊攬接啲咯可以。咁咧，於是乎咧就出開去今日，因為個身體唔知點解突然間好過琴日好多啦，咁令到咧就想揾啲朋友傾偈啦，咁揾咗個舊同事去咗觀塘傾偈之後，我想揾埋 James 嘅，因為揾過我 James Chan 啊。咁點知佢覆唔到我喎，咁我喺觀塘揾唔到佢傾偈，跟住就直接搭翻船翻嚟呢度做節目啦。即係晏晝，因為有人上嚟探班，咁今日見到好多人嘅。咁咧哇，嗰、那個路程咧行好多路噶嘛。咁啱啱琴日收到個信息咧，原來全球咧步行每日步行率咧，香港係最高喎。我唔知真係高唔高過埃塞俄比亞咧，唔知。咁你話香港每人平均每人行6500步咁樣，咁原因咧就係、是。香港多數都係人都係搭公共車，而公共車距離屋企咧就唔係近在咫尺嘅。咁當然近在咫尺嗰啲地方就貴好多啦。咁我覺得香港最下把嘅人類咧就係行人咯，即係唔係揸車，唔係搭車，唔係搭的士嗰啲就係下等人嚟嘅。因為咧，尤其是住屋苑咧，嗰啲馬路咧真係過到你爆嘅，即係明明眼見到咧。即係得嗰度得百零米咁樣，但係你要行成四個字先去到喎，因為嗰啲天橋又唔准行，又冇隧道，又或者條隧道啊兜九啊個圈，又經過地鐵，又上翻去先過到對面嘅。即係覺得做行人係咪下把先，大佬係咪賤過嚟先？咁香港就係咯，話俾你聽，我以前住嗰度咧，佐敦道附近咧有條好大嘅十字路咧，你要過馬路由呢個角行到嗰個角咧。要等兩次換燈喎，每次嘅燈咧，阿婆一定過唔到嘅。你去到一半就停一停嘅，全部都即係佢設計紅綠燈嗰啲時間咧，係全部係方便啲揸車嗰啲人嘅。即係我好憤怒啊！即係自從我見到咁樣嘅環境，我決定以後都公民抗命嘅。我而家住嗰度咧，我係唔睇紅綠燈過馬路。嗱，我千祈唔好做攞我做榜樣啊！呢、這個會向自己犯法嘅責任，我會負翻嘅，係我自己嘅問題。我唔係。鼓動你哋去公民抗命，因為我真係好憤怒啊！咁所以咧，我而家預咗俾人拉嘅，過馬路我係冇車我就過啊！因為根本就唔使尊重呢個法治，即係香港咁樣制定嗰啲行人同埋嗰啲揸車嗰啲人個比例會離譜啲咧，大佬，即係完全當行路嗰啲人廢嘅喎，大佬，即係下巴不如嘅。咁呢個我自己偏激啫，係冇人叫你好似我咁嘅。咁咧，於是乎咧，屌講嚟講都講唔到個核心。咁於是乎咧，翻到我屋企附近真係頂唔順啦，哇！好口乾，好熱，哇！飆曬汗咁樣。我以前都冇好少飆咁多汗，但近來飆好多汗。咁於是乎咧，去一間東大街有間餐廳咧，我一間開個名啊，如果有需要。咁咧就我見佢企企理理咁樣，啲冷氣睇落又好似好凍咁樣。咁啊，飆入去飲杯凍檸茶啦。點知入到去？都未叫嘢，有個大嬸就同我講：你坐幾耐㗎？我坐幾耐有咩關係呀？哇，如果你飲叫一杯嘢淨係唔食嘢，你喺度坐喺度半個鐘我唔做你生意呀。嘩，屌串到咁㗎喎，即係我一心呢就想幫襯下小鋪嘅，即係成日聽啲左膠呼籲呢，即係唔好幫襯集團啦，幫襯啲小鋪啦，因為大家有生意做呀咁樣。嘩，屌即係我好似作住個頭喺度坐半個鐘咁喎，咁我跟住問佢，我話我話如果我想坐耐啲咁點啊？想坐耐啲去第二度坐咯，因為我仲使做生意，你喺度俾你咬半個鐘頭。哇！咁點解你唔寫張紙喺門口啊？入到嚟你先講啊？佢話寫紙又唔好，我話點解唔好啊？我話咁你咪逐個講咯要。跟住一望，成間餐廳都係單頭客。我話你係咪個個都問過先？咁佢话咁冇借满镬咗走咗囉。喂，屌咁样做生意喎，而家啲人。真係 我想拉隊幫襯你都諗過啦，大佬，即係串到咁嘅，大佬搞錯啊！即係我覺得佢，我有諒解嘅，即係做生意啊。如果你俾一啲即係坐喺度全日嘅，譬如啲 coffee shop 咁樣，咁可能即係譬如 Starbucks 為例啊，我見到好多文青都係飲一杯嘢，全世界都係咁嘅其實，咁咧就喺度。狂坐坐兩三粒鐘等人，或者上網或者打機咁樣，麥當勞都係咁嘅。咁因為佢係集團，人哋可以食得到，因為收你杯嘢30多蚊，餐廳其實都唔平嘅，都15蚊嘅，起碼都凍嘢18蚊添。咁你唔係特別平好多啊，一半都冇啊。但係人哋絕對坐得耐過你一半咯、啊。咁你話大集團壟斷點樣做？佢哋先做到。喂，咁但係有啲基本嘢係你做唔到嘛，細餐廳，咁當然係歸咎地產霸權啦，啲租咁 Q 貴，人哋好難做生意。咁但係你點解唔正正經經黏張紙喺門口話你唔錯淨係最低消費又得，你話幫襯一杯嘢飲只可以坐半個鐘又得，任你寫啫嘛。咁佢又得罪咗一啲大客喎，屌你咁輸打贏要，你執咗粒去啦，不如。即係我想幫襯小鋪，即係我今日我唔肚餓唔食嘢，唔係代表我聽日唔嚟食你個豬扒飯啊嘛，大佬！喂，咁串都得嘅啲阿嬸真係冇啊！我其實我都唔好嬲，我冇同佢鬧交，我下下都好斯文，令到佢 moonwalk 咗咁樣，佢答唔到啊嘛，因為咁我見到其他嗰啲單客咧都喺度，好似好認同我咁樣笑咁樣，我唔知道認同我定恥笑我啊，因為你唔熟面口咁樣，喂！唔熟面口就俾你搞定，我喺度坐一個鐘或者半個鐘啊！真係吹漲。 Man Siri 冚家產先做到高官，小明坐火車兩次都係咁，再出再入先睇到今集，好古怪。韋信旺問多句：你到目標未？睡眠窒息改善咗未？韋信旺好難相信香港人行多路過日本人。Larry Chang 閉嗌啦，跟住鏡頭飄了。就知你拍嘢有一手，平呢樣 Lord 有 iPhone， 記住如果我翻工嘅日子，平均每日接近9000步。韋信旺今日有人影到幾個黑警望住條馬路捉人，有冇違反交通規則？得閒到進界探長過馬路還是小心好。Jack Music MB 鄧模式新果幾個地站，例如西營盤站，由地底行去地面。已經是一條街距離。 John Cup Nuka Brown Man Model Mick 沙林旺邊間 Larry Chang 留言也需小心，進界香港站轉車不只行一條街。 Renault Cam 東大街安 X 牛腩又串 Thai X 雞又是串，好像是習俗，最好擺錢不叫嘢， 最好擺錢不叫嘢。哦，是啊解釋返先，小明坐火車我都有解釋唔到嘅，對唔住，因為 YouTube 好奇怪真係。Vincent 問我達標未，仲爭少少，我錄得最低紀錄呢就152.2磅，咁嗰日係好唔舒服同埋食唔落嘢嘅，同埋瞓咗好多覺先有呢個成果。咁今日呢食返多啲嘢就反彈返，咁即係距離目標呢仲有3點幾磅啦。咁因為而家重極都重唔過153.幾嘅，咁所以呢就好快達標㗎啦，咁都減咗17磅㗎啦，叫做起碼都。咁呢就另外就Larry 話拜拜跟住鏡頭飄了，我唔知咩你講緊邊個鏡頭，拍嘢有一手，我唔知你講緊邊個鏡呢。咁呢仲有炳良呢就話 iPhone 計下計下9000步你都勁呀，應該幾好新子嘅。即係如果你向一個正面啲嘅諗法呢，即係香港人嘅心肺功能呢，如果唔係有咁多廢氣呢，應該係好強壯先係嘅。今日有人影到個黑警捉人過馬路， 哦，系啊，好似我都听到有收到风咧，话佢哋要交数呢几日。咁啊，俊介又多谢你先啦。我虽然系公民抗命，但系我哋好安全嘅。我真系见到起码一个 block 以外冇车我先过嘅，even 佢系绿灯唔系红灯，咁我就唔会咧险象环生咁样摄嘅。我绝对以我嘅胆都唔够。咁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咧？80年代咧，英國已經發明咗一個智能嘅交通燈咧，佢能夠 read 曬嗰日嗰十日或者一個禮拜嘅 pattern 咧，邊段時間最多人就攞咗平均數，甚至乎好準確地咧知道個人流係點樣嘅時候，而再調整個紅綠燈，令到兩方面都好方便嘅。咁香港你估唔識呢啲嘢咩？你認為即係80年代香港仲係殖民地？但只不過唔知點解唔引入啫嘛，即係我唔信佢哋唔識呢啲咁嘅技術咯。總之，行人就最終嘅永遠嘅下巴啦。咁同埋西營盤站嗰度行到嗨嗨咁啦，新越新嗰站越行得嗨嗨咁啊，因為減低成本收少啲地啊嘛。阿俊啊，咩 model 啊嘛？又嗰個叫 Sarah Monic 嘅牌子嚟嘅，即係啲新興嘅廠嚟嘅。收俾你睇下，阿苏伦问边间？嗰间咧就叫平记，系咪你老友开嘅先？咁咧就留言也需小心，因为我唔明点解你系咪耻笑紧阿美啊？未出现啊嗰啲？咁香港站要行一条街添啊，冇错。阿 Cam 又讲嗰啲安咩啊？不如你讲真，即系讲真嗰间啦。你话佢好串呢啲系。个评即系个事实嘅评论嚟嘅，系公平嘅评论嚟噶嘛？咁你使乜咩 X 咩 X 啫？我觉得呢啲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好唔捍卫紧自己嘅言论自由。你话串啫，你唔系话出老千，你唔话有毒，咁使乜成日都 X 嗰啲啫？即系我觉得唔好习惯咁样咯。即系你唔想得罪佢啊，又话唔想。即係佢會唔會知道你 C24 係邊個先？佢唔會知噶嘛。咁你話佢太串呢啲人，唔係刑事又唔係誹謗嚟噶嘛。咁點解要成日都自我審查咧？我都唔明點解做網台嘅人都係咁嘅。有啲麥當勞都唔敢講嘅，你咪好死嘅嗰啲人。咩大安街嘅魚咩安？安理係嘛？串個姑呢，其實姑呢都唔係好串啫，幾有禮貌嘅。其實姑呢都，東大街唔係啊，講咗啦，唔係金城，金城隔離。 平呢間 Lord 麥當勞係因為天氣太熱啲，公公婆婆坐入去嘆冷氣，原因可能真係佢哋電費 係 都俾唔 啊。 到。岳涛瑶去过大坑，由间士多买同一支水三次都合唔同价钱，小店都有呼之啦。市二至四会唔会黑地台地开唔一列休做？一卡向有冇睇？VRUTV 食太岁，搵信旺，但其实日本转车站都行得远，同埋唔兴有接驳车去车站，多数靠行同踩单车。 因为日本多人踩单车系真嘅，咁踩得单车多咪行得少咗咯。VTV 涉太岁咧，嗰个主持我朋友嚟嘅，咁咧就我睇一啲片头就冇睇里面，咁咧似乎咧我曾经做过嗰啲嘢咧，Will 都做过，都慢慢做晒噶啦。嗱，例如讲历史啊，即系我以前有个节目叫《天外有天》咧，就专系叫啲人访问咧，就唔同嘅行业上嚟讲佢哋嘅见闻。咁咪即係而家嘅又要威又戴頭盔咯，猛吹咯。咁有個狗吹咧，冇幾耐就有猛吹咯。咁跟住咧，有猛鬼 studio 咧，之後咧就鬼探嘅 ending 咧，揾 Gary Kwan 嗰啲拍法咧，就好鬼似猛鬼 studio 喎，唔知點解。咁咧就好多靈感啦。咁我講咗兩年，年幾兩年都未實行到嘅教影相咧，咁而家佢又即係英雄所見略同啦，可能全部都係。咁唔知點解硬係。集中喺一個 View TV 嗰度，唔知 View TV 嘅朋友係咪我聽眾呢？就真係唔知啦。有我請舉手。 咁當然我剛才說的節目人我發明的，不用那麼自大的。 Larry Chang 不要就住，粗口夠膽講，其他就 係咯。點解咧？ 香港地開鋪係怕做圖書館式生意 ，Renault Train 叉住屈司機入巴士線先好笑。一話又 claim 積蓄，之後蘋果問公關又話查緊無私奉告。 邊單嘢啊？你話咩？叉住屈司機入巴士線。哦，那個差佬啊，好笑啊，真係點白痴啊！你真係你叫人入幾條巴士線，人哋係明明行緊外線，咁戇鳩噶嗰啲差佬真係極醜惡嗰啲元素嚟喎，呢啲係好似而家極醜惡，好似收咗皮嘅，點解？有冇人記得邊個極醜惡啊？係咪大撚曬曬曬曬曬？同埋成日用嗰只 Canon 嘅個叮叮叮叮叮叮。啊！你講嘅領展真係好笑，領匯。 偉信往領匯拆曬屋邨商場啲凳，啲公公婆婆只可以坐麥當勞。Adam Gould B T W 態度差，真係揾自己生意笨。 係咁嗱，譬如誒麥當勞啦，即係雖然而家係中資，大家都抗拒啦。咁但係麥當勞嘅傳統啊，真係確係唔錯嘅。即係我去過幾個地方，即係唔同國家嘅麥當勞咧。佢都係好容忍一啲流浪者啊，或者一啲公公婆婆冇訂去冇冷氣嗰啲，即係佢哋嘅傳統係做到咧嚟親嘅都係客，你幫唔幫襯都係客，我都唔可以叫你走嘅。咁但係呢樣嘢似乎偏離咗香港嗰個核心價值嘅，因為好多人一著起件老細嘅衫咧，喂屌你冇話法啦，仲使做嘅？可能佢嗰啲阿公阿婆。見你好生意會走嘅喎，可能都唔定嘅喎，唔係十個坐喺你度，十個都係無賴唔肯走嘅喎，即係見你冇乜生意，幫你沖餐下嘅啫喎，有啲人係真係，咁當然佢哋可能電費都交唔起，又大有人在啦。咁我覺得香港嘅精神咧，即係如果冇西人喺度咧，即係曾經管治嘅香港咧，咁啊香港人同而家你見到大陸人係冇分別嘅，甚至乎而家啲鬼佬走咗。有啲陀地嘅香港人都變咗大陸人啦，所以你唔好同我講下咩獅子山精神啦，香港人真係好醜惡嘅，真係，即係成日咁樣講咧，就會俾人屌鳩啦，就話點解你自己唔係香港人啊？咁咪所以你由你自己開始做起啦，嗰啲嘢，即係唔好去到利益嘅情況就唔好諗起你平時嗰個價值喎。我識無數咁多人都係嘅，把口好撚勁嘅，講到你自己嗰個著數嘅時候咧，就變咗第二個人嘅喎。哇，咁又唔係咁講喎，咁樣即係又識得雙重標準，兩把劍咁樣咧，好撚叻嘅。呢啲都係香港人嘅精神嚟，有輸打贏要啊嘛。咁所以咧，我好痛苦地咧，我都成日要對自己做一個好痛苦嘅決定咧，嚟好嚴厲咁樣對住自己嘅。雖然呢種人好容易有精神病嘅，咁但係當你講得太多，屌香港人有呢有嗰嘅時候，喂，屌你自己，你咪成日提下自己咯，到你自己有啲。利益損失的時候而又保持到公義的時候你咪就輸一鋪咯，咁得唔得啫？咁就係咁噶啦，咁所以我都繼續講，屌你香港人都係撲街嚟嘅，啲獅子山精神咁樣，咁所以我講得咁大聲咯，因為我成日都蝕卓噶嘛，喺有利益嘅時候。 Renault Clam on Lay 太爺雞兩間串爆都長期人龍，唔響全名費事同佢宣傳者。 咁你就想講嘛？但係 雷要太多了。Renault Clam 人龍唔代表好食。 我覺得咧，即係你未食過有排隊嗰啲咧，第一次好奇啊！第二次中咗伏咧，因為你又見到黏多張明星相喎，又繼續排，你試過未啊？我見好多呢啲人啊！啊！屌魚都要幫襯嘅喎， Live chat， 韋信旺轉咗啦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到 ，Nicola 天理何在 ？Wendy 廖何亨元朗擺街站 ，Lock 1999轉咗啦 ，Terry 確何亨錦雷唔怕小氣方丈施壓咧， 點解又癲咗嘅話，好得人驚啊！ 咗咗著個名。韦信旺转咗 title， 但嘉宾仲系 Roger、Mike 黄华、Adam Gould 香港人输打雷要太多了。Renault Clam 人龙唔代表好食。Larry Chang 大陆是否有间麦当劳五猎够你玩？ Swimming Leon 極醜惡，以前寫啲鹹歌真係幾孽過癮，諗翻起號稱螺絲子山精神都係被建構出來的，而家好多網台都有在吹香港人對自己歷史認識太少了。Hong Kong Soul Message Retracted。 岳徒瑶電車總站有間細茶記，服務肯定好過平記過幾間新超記都喎。 哦，未，我見到新超記我唔想幫襯，有啲陰影，唔知點解。仲有間細茶記呢，嘩，啲嘢難食到呢，雖然你講得啱，佢嘅態度真係唔錯嘅。咁我有一次啱啱搬嚟呢度嘅時候呢，就唔知等個貨車佬啊，咁佢嗱臨拍咗個下午茶餐，嘩，屌難食到啊！我當時心諗，嘩，人人都話筲箕灣啲嘢好好食㗎喎，點解會中曬伏㗎咁樣。咁所以又冇繼續幫襯。 眼視令我時時睇 VRUTV， 其實呢類題材之前大台唔會拍，而家有 VRUTV 平台，想拍嘅人自然去拍啦。菠蘿包220，平呢樣 Lord 係亞成日話大陸人嚟香港買嘢，但有批香港人又去歐洲買勞力士 LV 擺上網買。 啊，搞改俾你吃屎㗎啦，都係。哇，217人咁多啊，點解？這個現象又真的很難解釋，我不知道請嘉賓來呢就反而少人，即自己呢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多一些，即歷史以來都是這樣，除了上次可能即這麼巧其他網台又沒什麼看，或者有些人甩了底，又或者沒什麼政府或者國際的大新聞 PressCon Live 那些，所以呢就造就了過200人啦。是喎，阿 Vincent 咪講得好正確啊。Will 嘅綜藝呢只係網台節目視像化。咁我都係非常聰明喎，真係。因為呢，嗱，以鬼探嚟為例呢，即係佢完全係 hit 晒嗰啲網撚嗰啲所屬面嗰啲嘢㗎喇。例如嗰、那個鬼吹嗰個網台唔知叫咩99啊咁樣。即係花家姐嗰度唔知咩99㗎嘛。咁又搵埋 Gary Kwan 就更加有代表性添啦，即係神秘嘢啊，即係大包圍。咁我都樂見有個咁嘅節目嘅，其實我都係忠實擁躉嚟嘅，我集集都睇到最尾阿八爺俾人懟冧咗幾失落啊！真係，雖然我知佢會遲早俾阿大舊金懟冧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大舊金嗰個轉折位呢，雖然好個理由好充分，但係唔夠深刻囉。即係我覺得你拍呢啲咁嘅神怪嘅長劇呢，我第一次見都拍得咁成功添。即係嗱，譬如你講緊《幻海奇情》呢，以前都係集集計㗎嘛，即係集清。咁鬼佬嘅 Twilight Zone 呢亦都係集集清㗎嘛。咁就算嗰啲 Twin Peak 啊嗰啲劇情呢，又即係個文化上唔同啊，因為 Twin Peak 嗰啲呢，佢嗰種高手嗰種講說話方法呢，佢係成個網絡咁樣由好第一集至到某一集呼應返，因為人家背後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設定。咁但係所以我覺得鬼探係非常之唔錯啦，已經。又唔係鬼，係咪鬼探冇錯？咦，今晚已經有 dislike 出咗啦，係咪呢？我睇唔到喎。今晚有個現象好奇怪，就係呢係完全冇 super chat 就真嘅，即係同以往唔同。呢樣就真係好難解釋㗎，真係。 岳徒瑶今晚 dislike 都多，啲小明坐火车新超记啲饭有米其士、Larry Chang 单吹劲过双吹，号声罗其他网台而家都好多交论啊，同探长系度吹下水米，仲有参与感。Adam Gould 大旧金 ，Alan Chom 有嘉宾就会围住嘉宾发言开盘，都尊重嘉宾。就住，菠蘿包係喎，今晚有五個 dislike。 點解我睇唔到 咧 ？Clan Wiki 批到牌，但都唔知做唔做好，漏洞喎，唔俾入局。Jack Music MB 鄧模式，因為得探長一人，自然多啲和觀眾互動，可能吸引夜瞓的人。 哦，可能係啦。乜新超記咁恐怖咩？我淨係記得 新超叫我有阴影嘅原因呢，就係佢啲冷气水呢滴落啲嘢食飲嘢食同埋嘢飲好嚴重啫，印象中，所以唔去。咁同埋呢，当时佢好似係嗰啲连锁㗎嘛，咁我觉得嗰个 branding 呢太核突啦。原因呢，佢就好早期嘅餐厅呢，用啲钢镜钢啦、雲石啊嗰啲嚟做嘅装修呢，嗰啲聲好差㗎，即係逢親用啲好硬嘅物料去做裝修呢，我就好憎嗰啲餐廳，一入到耳都嗡埋，傾唔到偈。佢呢個呢就用個物理學呢嚟令到啲客人呢半個鐘頭之內走，幾高啊。因為 Starbucks 佢太舒服啊，太吸音啊，好舒服咁樣，所以啲人坐幾個鐘。麥當勞亦都係。網台好多膠輪，即係如果大家真心覺得啲網台啲膠輪太多呢，原個理由就係大家已經開始成熟咗啦。即係嗰啲膠輪之王呢慢慢退曬休呢，咁其他嗰啲人呢又冇個震攝力呢，咁就變咗膠輪囉。即係根本上嗰啲意見領袖都係膠輪嘅，以前即係老蕭嗰啲唔係膠輪咩，鬱敏嗰啲唔係膠輪咩，咁但係大家好聽嘛，覺得即係有政治能量嘛。咁但係而家嗰啲呢鸚鵡學舌嗰啲呢，即係其實嗰個人講完嗰啲呢，就到另外一個人呢就用一個粗口嘅版本再講多次呢，嘩有成十萬人嘅，我見到嗰啲人真係膠人嚟㗎，即係繼續聽嗰啲，我真係唔明點解嘅，我真係十五分鐘都聽唔到嗰啲台。咁但係你講嚟有嘥氣啦，佢有十萬人聽，我得個二千人聽，咁梗係證明鍾意聽嗰啲論嘅人就多過我呢啲節目啦。咁仲有我唔明咩叫有嘉宾就围住嘉宾发言开盘啊，我唔明呢个咩意思。开盘嘅意思系咩，系咪踢波嗰啲 term 嚟㗎，我唔識喎 ,sorry。点解探长一个人就自然多同观众互动，冇错。咁点解代表会多咗人听呢，我都唔明。 Nancy Lee 唔好諗咁多啦，幾多人都照推啦。White Horns, Hello 探長。 Hello。 陳家峰有動物全心思說，是動物用圖像傳給動物全心思看到而得到訊息。White Sun Wong 乘機想問下 ,Vert 同 VRU 各有咩分別，因為我有啲懷疑佢做簡體字幕再 translate 做繁體。我又有朋友發現同一套日劇響電視同睇個字幕唔同。菠蘿包天后新超有死老鼠味。Nancy Lee 探長，請問係邊時可以睇返 Twin Peak？ Larry Chang 超記老味，改錯名。Solin Wong 想買 headphone， 探長有冇推介？大大隻喺屋企用嗰啲 ，under 1500美元。 我 under 1000蚊，大把選擇啦。我啲 headphone 咧真係要自己試嘅。咁我真係冇乜 recommend 啊呢、這個。有動物全心思話咩話？動物用圖像傳給動物全心思看到，而係得到訊息。哦，咁佢講乜都得啦。即係其實你唔使咁多嘢嘅。如果你真係好勁嘅話，我覺得咧揾圖片嚟傳心呢，我覺得純粹都係盧聖賢嗰個效果嚟嘅啫，即係易啲賺錢呀。因為你連真嘅動物都冇，就即係一人唔見咗，咁你真係講乜都得嘅。你對於一個咁受傷痛嘅一個顧客嚟講，即係你講錯咗，你鳩噏佢都係揾唔到啦，最尾都揾得到嘅機率太少啦，實在。咁除非你話你個動物浸死咗，跟住最尾動物跌咗入個焗爐焊乾咗，你真係錯到咁，你真係好死啦，咁唔好彩。即係其實你講出一啲，嘩佢一啲好黑嘅地方啊，好濕立啊，好凍啊，咁樣實啱嘅，基本上喺水又係好凍喎，即係浸死又係好凍喎。咁孤孤單單一條友又係好凍喎，濕咗又係好凍喎。咁即係其實你只係好細心呢，同一個香港，譬如你熟香港的地理，即係稍微有啲常識嘅，你根本上揾一紮元素呢，你 再自己再製造一個表咧，去 tick 邊個可能性大啲，你讀熟咗咧，你根本上你都唔會坐得好交關，即係除非即係極端到一個跌咗個焗爐度焊乾咗，一個就被火燒死，一個就浸死，一個就跌咗個冰箱凍死，咁極端就真係抵你死。我又唔好明嘅話咩 View TV 同 View 個 Auto 有咩分別，其實我都唔知道有個 Auto 添。咩 OTT 唔係 Auto， 我唔知道有個 OTT 添。咁以我所知呢View TV 嘅 content 呢都同時賣咗俾愛奇藝嘅。咁愛奇藝嗰度呢都有兩個版本嘅，即係有廣東話原版同埋普通話版嘅。咁呢個我都係知道踩過界，即係盲盒大律師有呢個咁 offer， 我先知啫。咁原來Real TV 啲節目都賣到上去嘅，咁證明咧就係、可能係一個進步啦，因為上面即係呢啲網劇嗰啲都嚴打噶嘛啲內容，咁又或者即係正如阿張錦晴話俾我聽，即係當你個劇未好多人點擊嘅時候咧，佢就正開正閉。當你多人睇有影響力嘅時候咧，佢就搞你噶啦，咁都唔定。咁有呢啲機構咧，譬如愛奇藝呢啲，佢夠姜搏一搏咯，即係唔審查嘅，你照出，咁搏衰咗都賺咗錢啦咁樣。而佢又唔係俾人拉喎，當然有背景先夠啦咁樣做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輕微嘅開放嚟嘅，我覺得。即係八九民運之前嘅中國咪就係咁樣咯，越嚟越開放，越嚟越開放，跟住突然間有啲事發生咗，咁啊直頭變咗第二個世界。 What is zero？ 我都見過新超記個中窩蛋牛飯有少少強，以後都冇再食。怕怕 ，Hawkeye 探長早晨又遲咗入來， 係好遲啊！ 從意思係因應嘉賓講嘅，而睇下發咩言啊？小明坐火車，我有讀過全心。後星來而家網台好多 call 講錯嘢都唔會認錯，次數多咗，大家都唔想再聽啦。Alan Chan 如果得探長一個就盡情發言，咪可能多啲人睇咯。韋信旺頭先有七個 dislike， 而家變咗六個。 點解嘅？ 陶耀探長睇咗 Spiderman 未？ 睇咗啦。韋 信旺布歐喺一個黑同潮濕嘅地方。Larry Chan 探長如將動物改成鬼，你就打了自己一巴了。魏康小組蝎子王 just back home。 Hello Detective。 咩叫做將動物改成鬼呀？我唔明白你講乜喎。即係你，我唔明白你講乜。即係我唔信有鬼，我唔係唔信有鬼呀。即係我覺得嗰啲人講啲鬼都戇鳩咋嘛，越講越。尤其是攞嚟賺錢嗰啲。喂陳丹 ,hello, 哇有好多生面口嘅人呢。譬如羅浩星呢都好似未見過你喎，但係你今晚都幾勇嘅發言，咁你係咪平時都有聽開網台嘅呢？通靈喔、通靈我都信㗎，即係有人得㗎真係，但係個靈嘅定義好闊㗎嘛。 OK， 咁既然大家都立立地呢，咁時間就差唔多一點啦，我都超過咗兩個鐘頭㗎喇已經，係咪咁呢？我仲預備咗呢，係啊，我早排 update 咗一個upload 咗一個 video 俾大家睇，就係、是、唔係啊 forward 人哋條 link 啦，就係公盟嗰、那個MV 啊。咁公盟呢，即係嗰、那個機構，唔知道大家熟唔熟呢。咁原來呢，我唔拍呢條片呢，我都唔知道裡面嗰啲培訓嗰啲班呢係真係對香港非常之有貢獻嘅。一年呢有幾萬個學徒係出嚟社會做嘢喎。而嗰啲學徒呢佢有個門檻嘅，就係、是、你讀個大學呢係唔可以參與喎。你係只不過讀中七同埋唔知有幾科合格以下呢先至可以參與佢哋嗰啲訓練班嘅。咁我覺得呢，嘩，即係呢啲就唔係集體嘅堅叔，即係堅記車房啊。即係佢專係要照顧啲讀唔成書嗰啲學業唔係好成功嘅，而透過佢哋嗰啲訓練班呢而能夠呢事業有成，即係可以喺另外一個層面嘅專業嗰度呢 能够生活到同埋可以做到师傅嘅。而佢哋啲班咧，即系一啲都唔揸流摊。因为我想报读一个咧冲咖啡嘅班咧，咁谂住啊，净系冲咖啡、芙蓉风啊咁样，自己哇，哪系品味啊，识嘢咁样。哇，都原来要读成百几个钟，整埋饼啊，整埋蛋糕啊咁样，再冲埋咖啡啊，磨埋咖啡豆啊。喂，原来一学就要学晒成套，即系确保你出到去咧。系变成一个师傅，喂，咁我觉得哇非常正，即系我唔系拍呢条片，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啲咁嘅咁有心嘅一啲机构做呢啲嘢嘅，咁啊可以学园丁啦、园艺啦，哇，我嗰日亲眼见到咧，好多人都学园艺嘅，咁原因就系咧，而家香港嗰啲咁嘅花园咧，即系你未入到公园门口咧，已经有27个禁止牌噶嘛，又唔准呢、唔准路、唔准呢、唔准路嗰啲咧。嗱，每個公園咧都有人喺度 maintenance 嘅，甚至乎咧有啲有啲政府嘅咩農林署啊，就專係好似工廠咁樣一路咁樣製造一啲樹苗啦，就周圍種啊綠化嘅，即係喺呢方面啊，政府都拎咗好多錢出嚟去做呢啲粉飾太平嘅，咁咧原來都需要好多人手喎，咁我見到咧。做花王啊，讀呢啲唔係一定係老人，我見到後生仔都有。咁可能有啲特別中意植物啊，或者特別唔中意人際關係啊，咁入呢行都幾好嘅。咁另外又見到嗰啲整水電嗰啲班咧，哇，好認真嘅喎，即係成個 lab 咁樣嘅喎，即係唔係話求其好似幻想中咧水電鋪咁樣有個師傅咁樣。咁因為而家咧香港個機電工程署咧就。對所有從業員咧都發出一個指令咧，就一定要有牌先至可以去營業，即係你唔可以咧無端端冇牌即係幫人整係犯法嘅。咁我要有經驗咧，我整條電線啊，我曾經喺銅鑼灣住過個唐樓咧，一個大熱天時咧，係俾人 cut 咗條標口啊標前嘅線啊，即係話啲電供應俾你嘅時候，未入電表要俾人 cut 咗嗰條粗嘅銅纜啊，嗰條線就賣到。80至120蚊嘅啫，咁但系咧，我整就整咗2500蚊啊！仲要咧喺铜锣湾嗰啲水电铺咧，嗰啲咁嘅水电师傅，全部都好有型嘅，纹晒身啊，留晒高 T 啊，框住个面啊。我话喂，我冇冷气，可唔可以快尽快整啊？佢同我讲，喂，我星期日要去玩嘅，星期一先嚟得唔得啊？咁样，我屌，我求下你啊，30几度，冇冷气瞓唔到觉噶，咁样，跟住勉为其难咁样。吉住牙签咁上嚟，哇！拎一条电线 replace 咗，咁啊收我2500蚊啊，几爽皮啊！即系所以咧，有啲朋友即系成日呻自己份工唔好，尤其是咧做一啲有关于兴趣嘅工咧，即系譬如我啲年轻嘅剪接嘅朋友咧，做 production 觉得好灰咧，又收唔到钱，啲价钱越嚟越低嘅时候咧，我都建议去做一个水电师傅啦。即系你唔休冇嘢做啊，真系，因为你又识啲网络上面嘅技術去宣傳自己嘅話咧，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機構非常之好咯，我覺得即係我直頭係感激流淚啊！見到佢哋即係我因為每拍一個類別，我都好了解，即係問下當時嗰、那個即係帶我去導賞嗰個職員咧，原來佢哋真係有好多呢啲班係好幫到市民嘅，咁同埋個貢獻亦都好大嘅，但係都唔明點解咁多人仲參加工聯會嘅。即係如果你有朋友工聯會嘅話咧，唔該你叫佢咧轉轉態，不如去職工盟嗰度學嘢啊。雖然我知道工聯會咧好多架咩資歷架構嘅某啲行業都俾佢壟斷咗，例如做酒保嗰啲啦。所以你有冇留意做酒保嗰啲好多藍絲啊，好多都係撲街嚟嘅。即係唔係講全部啦？原因就係某程度咧，你去咗嗰度學嗰啲嘢嘅時候咧，你就會沾染到嗰啲氣息啊。真係好大鑊㗎，我覺得真係，好似開鎖都係資歷架構都係俾佢壟斷咗嘅，所以好可悲嘅。即係如果你想學開鎖，明明你係一個黃絲，唔好話黃絲，你明明一個正常人，你走咗工聯會，你都揦嘢啦，大佬，你仲要簽埋嗰個名，就代表你支持23條喎，仲要。 小明坐火车通灵，Larry Cheng 明白了。浩星来，而家大陆连网上视频都封晒啦。Larry Cheng 886， 拜拜。 小明坐火车系咪类似 World Adam Gu 咖啡 系 白 啊系 带 啊， 点心？ 小明坐火车老探学咗表演拉花，豪星罗香港上衣啲班都会好贵，菠萝包池啲做厨房都要排，保持四七个贵 good night。 好啦，拜拜。咁啊，而家酒剩几多人啊？哇，酒剩201人啊！即公民梗系冇同埋全心术啦，因为嗱，即公民同埋。同埋工聯會都唔同噶，工聯會咧成日冷追潮流咁咧，同埋佢為咗嗰條數咧，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即係直頭有句係咪好有句咩形容詞係可以講到去講可以形容到佢哋咧，即係為咗目的就不惜一切咁樣做一啲，連動物全心都夠膽教人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機構。即是唯一的形容詞就是冚家產了，真 的。偉信旺職公民冇動物全心術嗎？以為我住嗰度試過成道門口鐵閘被人托走了Travis Sam 諗住聽重溫，點知仲做緊。住 Peace 齊一 I am still here。 Barry Lee 工聯會有個 course 叫懷才不遇自救班。 唉，真的眼水都飆埋。即係點會有人去工聯會？即係我唔希望我有聽眾咧，工聯會嘅成員啦，即係可能係都係嚟監聽一下啦，唔緊要啦。即係你起碼知道自己醜怪咯。即係身為工聯會嘅會員，不如舉下手啊！邊個參加工聯會噶？嗱，我唔會笑你噶，因為你都係受害者嚟噶。OK， 我講多最後一個話題啦，講聽日 DQ 啦。即係 DQ 嗰單案呢，即係有學人講政治啊 ,sorry, 唔鍾意就唔該你 destroy 咗之後就走啦，唔好激氣 ,ok? 咁呢就我覺得即係馬後炮啦，即係有冇人覺得嗰啲議員臨去宣誓嘅時候講出晒自己政綱，唔係政綱係政綱係會好有型嘅先，同埋覺得咁樣係找咗數先。咁我覺得多數人都唔會覺得係咁嘅應該。即係只不過咧，香港人去從政又好，要求從政嘅人士嘅又好，都唔知點解想揾一個咧聖人喎、哦。即係覺得唔知點解一路都有咁嘅要求喎、哦。即係尤其是民主，即係支持民主派嗰啲人咧，即係都希望嗰個係聖人嘅，最好就律師醫生啦。如果唔係咧，最好就工程師同埋即係設計師都唔得㗎啦。即係如果唔係犯國威入咗啦，係咪？即係。大家都要追求呢啲咁嘅三思咁樣，先覺得特別信得過，同埋直覺咧覺得著曬西裝、插曬袋巾嘅人咧，就道德就特別清高嘅。但把口又唔係咁講喎，把口就話斯文敗類咁樣，但係咧佢投票咧就揀呢啲喎，即係好奇怪喎。即係我唔係話呢啲揀唔過，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可唔可以擺即係放低一啲既有嘅觀感同埋一個觀念，去做一啲好神聖嘅嘢先？問題就係嗰啲人做啲咩，當然有歷史可以證明到係一個咩人。咁但係大部分嘅情況，大家都係用嗰件西裝嚟判斷嘅喎、哦，以我嘅目測。咁咧點解咁樣講呢？原因就係嗰啲議員點解要去到嗰個位，又要講出咁多宣誓以外嘅嘢呢？其實嗰個雖然係全年裡面可能比較高收視。嘅一個立法會直播或者一個立法會嘅一個 clip 係可以俾你表現到你點樣承諾你嘅選民，你點樣代表你自己嘅立場。即係雖然擁護共產黨係一個好難開到口，或者好難為情、好尷尬嘅嘢。咁但係長遠計，而家唔係九七前啊，九七後咧，你對付一啲咁嘅共匪咧，一啲咁嘅渣滓咧，你唔可以用翻一個。好一個人嘅身份咧，就走入立法會嘅原因真係人哋選咗入去咧，真係靠你去幫一般嘅市民手去搞掂一啲民生嘅議題，一啲政治嘅議題，係真係大家選得你就真係靠你嘅。即係你嗰下嘢，如果你照講一啲説話，你用一個目無表情嘅，佢唔會 DQ 你啩？你眯埋隻眼講，又唔會 DQ 你啩？即係你可以用一啲比較低調，用一啲身體語言去表達你對呢個政權嘅不滿，而你入到去一年300多日，一屆乘4，即係1000多日都 都是你的舞台来的，唔该。即是你不应该就是为了那些好型啊，好爽皮啊，好俾人赞啊，为了掌声啊。嗱呢啲嘢我係马后炮讲到明，之前我都觉得好爽嘅。但係去到今届其实我觉得都好过分㗎啦。即係其实至到而家你更加了解共产党係一个咩嘅集团之后，你咪 fit 佢囉。你咪慢讲，或者你扮神志唔清咁讲，佢 DQ 唔到你㗎咁样。你只要嗰句嘢讲晒出嚟就得㗎啦。即係唔使赢到呢又加咗好多嘢落去啊。又好似劉小麗咁樣，又懶又型咁樣，逐句噏出嚟啊！即係覺得唔使啊，大佬，大家都會諒解你，大家都會體諒你嘅。即係你入到去做一千嘅，你做乜都得嘅，基本上你冇俾人 DQ 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如果大家再有機會再入立法會嘅時候，你咪用第啲另類啲嘅方法，你唔驚人哋睇唔明嘅。如果會 challenge 你話你啊投共啊咁樣講。如果你呢啲人都 care 嘅话呢，你真係嗰千几日你唔使做㗎喇，真係。咁为咩要赢啫？原因就係大家都追緊，大家都係追随，即係都鍾意好赢咁明。咁我正话就係讲，喂，其实大家要求一个政治人，你唔係要求佢三清九烈同埋一个圣人係咪大佬。即係最紧要入队嘅表现嚟厘定你下次投唔投票俾佢，或者投唔投票俾佢个党㗎嘛。咁我覺得大家都唔成熟呢，先至有呢個情況發生，就係話佢哋好急住要喺嗰下宣誓嗰下表明自己的立場㗎嘛。我完全明晒嘅，咁但係以後都唔使嘅，因為共產黨佢咩招式用咩理由一息尚存，佢都要佢哋嗰個有壓倒性嘅票數喺立法會裏面繼續行惡㗎嘛。呢、這個先係個最大家最要留意嘅嘢囉。咁所以即係我又唔會怪嗰啲議員嘅，但係佢玩到咁盡，你又真係好蝕底囉。你蝕底咪即係你啲選民蝕底囉。咁你選民蝕底咪即係搵我哋笨囉，都係即係你無心地就令到我哋少咗一票喺立法會裏面，佢乜撚都通啦，咩都通過啦，起橋又通，起隧道又通，遲啲廢普通話咪廢廣東話又通，一地兩檢又通，咁點算呢？即係拜託拜託，即係如果補選之後，即係唔該大家用過另外一啲策略啦，唔可以一成不變嘅。長毛喺佢入立法會嗰年，哇，真係好爽皮，我睇到，我直頭剪咗餅帶添。但係當時佢仲未識得咁樣玩你啊嘛，當時仲未 terminator， 仲未搣爛塊面啊嘛。而家搣爛曬塊面，得個殼出嚟，喂，你動作你仲當佢係人嚟噶？咁你咪蝕卓咯。講到我自己好似好醒爬咁。 韦信旺职工盟冇动物全身顺 畅， 以为我住嗰度试过城道门口铁闸俾人托走咗。Travis Sam 谂住听从韦信旺职工盟冇动物全身顺畅， 又系咁嘅喂。 以为我住嗰度试过 今晚有鬼啊！ 城道门口铁闸俾人托走咗。Travis Sam 谂住听从温，点知仲做紧住 Hister 一 样。我怀疑咧，今晚系咪 工联会有个 course 叫怀才不遇 Adam Gould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系明白，多谢。 Gary Lee 豪想知咩人会去上住 Hister 一有冇蝗虫全身术？韦信旺我认衰，中午暑假上过一次工联会 course。 快退出啦！ 我有去过工联会上堂。二十年 前，快退出啦 ！Striven M A C A U， 我未走。韦信旺 was Jupiter 一蝗虫冇心机 ，Jupiter 一 yes， Jupiter 一犯罪集团 ，Jupiter 一蝗虫犯罪集团。Adam Gould 作为市民发声议员要忍辱负重，入咗去就可以日日发声。韦信旺虽然我都觉得宣誓加嘢系无需要。但我又覺得佢要 DQ， 你就點都 DQ 得過啦。進屆佢哋都冇諗過，原來真係會 DQ，、最後無事選到入去又唔投票，又係激死。韋信旺本文前唱曬基本大法，好都冇得選啦。 係咯，所以共產黨嘢真係好難估嘅。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懷疑今晚嗰個 Super Chat 係咪壞咗咧？今晚雖然有200多人咧。但零 chat 喎，唔知點解，唔係即係零 super chat 喎，真係奇怪啦！出面閃電，好啦，快啲走啦！好啦，時間又到啦，咁咧聽講咧 super chat 咧真係幾穩笨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果斷嘅，咁但係咧亦都唔使放棄嗰個機會嘅，咁咧就 如果你想支持我咧，机会嚟啦，已出咗啊蝎子王张相添，系啦，咁咧本地嘅朋友咧就可以透过 HSBC 就直接过户，即系多少无区。咁另外海外嘅朋友咧就请你喺 PayPal 嗰度咧就又系可以赞助我嘅节目嘅。咁啊，点解要赞助？我唔多讲啦。咁啊，呢啲你啲老千嘅嘢系咪？咁啊，讲多嘥气。咁总之觉得值得咧，就请你透过呢几个渠道咧，就可以赞助到我。咁啊，大家都开心嘅，将会好啦。咁睇下仲有冇留言啊？冇啊，闪啦。OK， 大家睇嚟都瞓咗觉噶啦。好啦，拜拜。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